但你连自己都唔放过嘅话，今日侧边啲人当然咧会觉得你系继续一个猛姜啦。所以不妨调节下自己嘅心情，用微笑去到开始一个星期嘅第一日，然后你就会发觉，无论系今日定还是听日，整个嘅星期，你起码都可以保持住一个快乐嘅笑容，保持住一种轻松嘅心情。因为人哋觉得你快乐嘅话咧，其实你自自然然就会喺其他人身上面感受得到咧。人哋嘅快乐，哇！你见到个个都开心、哦，你自己想 set 都难啦、啊。人就系咁噶啦，我哋系一个咧就系互相影响嘅群体动物嚟嘅，所以当你系想俾其他人影响之前，你不如谂下，喂，不如我行前一步，我影响其他人，我展现出我嘅笑容，话俾人听我嘅友善，咁人哋咪会对我更加多笑容，咪会对住我更加多嘅正能量。好简单嘅做法就已经可以令到大家都 win-win 㗎啦。不如而家呢一刻开始多啲展现出你嘅笑容。我会㗎，我会㗎。正如就算我开咪冇人睇到我，我对住支咪笑你都听得出啦，係咪？ 笑说笑想想不经意一阵。和我说一笑总无望。浪漫的看夕阳，留与你我温馨印象。谁不知竟跟你的天空似样，打开千扇窗，然后共度一个晚上。还发觉细看彼此太像，无人可解释如命里造给我。谁像你，谁像你，还没有空幻想。笑笑说说想想，不经意一张，和我说一声早。 方面系点咧？咁样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啦。咁啊，日间系温暖嘅。而家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2%。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去到而家啦，啊谂翻起我哋戴口罩都真系差唔多戴咗整整一年嘅时间啦。其实呢段时候唔少市民咧外出去到购买一啲嘅粮食或者直头买外卖，啊造成咗好多咧就即弃餐具同埋器皿，可以话真系大量嘅塑胶垃圾啊吓，难以分解，破坏呢个地球嘅生态。我仲記得咧，有好多唔同嘅報道啦。之前嘅時候都出過嚟，就話啊，到底一支交叉或者一個膠袋，甚至乎一啲膠嘅製成品，要用幾多年先至可以咧，就係降解分解咧？答案平均嚟計都係要500年，係500年啊！即係你用咗一個膠袋埋咗喺地下，要等500年，佢先至係咧就係會分解到。咁你諗下，佢一直埋喺度，佢又會釋放一啲有毒嘅嘢。所以咧都系啊，尽量少用啊吓。好啦，咁同我哋晨光 Coffee Time 有啲乜嘢嘅关系呢？啊，原来咧有学生就关注塑胶垃圾严重，于是乎咧学生嚟啫，啊落手咧就系做实验研究。咁啊，讲紧咧就系5名啊，中三嘅学生，咁啊喺助理讲师嘅带领底下啦，就用咗接近1年嘅时间，进行咗一个重塑世界嘅研究。即系虫咧，系一粒一只只虫嗰个昆虫嗰个虫，塑咧系塑胶嘅塑。点样昆虫去到塑胶又有啲咩关系呢？啊，又有发现啦！佢哋见到咧就系一种叫做大麦虫啊，佢哋咧系会进食发泡胶同埋保鲜纸，消化之后咧就食咗落肚啦。呢啲虫咧食咗发泡胶同埋保鲜纸之后咧。经过消化就可以去到降解塑胶啦。最新的观察呢，他们甚至乎就会进食我们现在成日戴的口罩。团队更加就是跟城大和教育大学两间的大学合作，进一步呢就是研究分析到底这些大麦虫是怎样啦。好啦，事源呢就是研究就在上这个年尾开始的。有讲师就带领着他们呢学校呢就团队进行这个研究。本来呢学生都不太相信，其实已经我讲了，即可能大家都未必信，学生都不太相信有那些昆虫竟然间可以吃这个叫做塑胶的。当时呢只有一名学生就按照着文献去做实验，于是乎就见到麦皮虫进食这个塑胶。几日之后呢，四名学生就加入研究啦。尝试呢就俾两种嘅幼虫进食3款常见嘅塑胶。包括呢就係譬如我哋成日讲嗰啲超级市场嗰啲呢背心胶袋啊、保鲜纸同埋发泡胶。啊，发现大麦虫呢亦都会呢就係降解呢啲嘅塑胶㗎、哦。好啦，大麦虫啊係一种呢就甲虫嚟㗎。咁佢幼虫呢就属于宠物饲料。咁啊，容易就喺市面上购买得到。研究发现啊，每一条嘅大麦虫每一日进食咧就0.51毫克嘅保鲜纸，或者就0.34毫克嘅发泡胶。咁啊，塑胶经过消化之后成功降解。咁啊，有讲师咧就相信啊，背心胶袋就太硬啦，咁啊，大麦虫咧就难以进食。研究反映大麦虫嘅肠道微生物咧可以降解塑胶噶。初步成果咧就获得两间大学嘅垂青啦，于是乎咧佢哋都好有兴趣啊，一齐进行呢一方面嘅研究，进一步分析啊微生物等等嘅基因，目的就系要揾出降解塑胶嘅酵素，咁啊发展环保嘅技术。当然就唔系话以后咧所有嘢都会不如俾晒大麦虫食咗佢都降解咪得咯，我哋可以了解到咧就系佢用啲乜嘢嘅方法去到咧就系降解呢啲塑胶，咁快脆降解到塑胶，从而咧我哋就模仿。啊！佢哋呢一种嘅形态方式，咁啊令到我哋嘅塑胶咧就可以好快脆就降解得到，或者令到我哋嘅塑胶咧可以更加快嘅速度循环再造添。学生咧都系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失败经历啊，先至咧真系进行成功嘅。大家都知道呢段时间即系疫情关系，又停课又假期，所以佢哋嘅研究咧都非常之耐啊。咁啊，经历咗好多嘅气馁之后咧，而家终于咧都系见到初步嘅成效啦。希望即系连同大学一齐嘅科研研究，甚至乎观察之后咧，快啲有啲好嘅消息俾我哋听下、留意下，同环保有关嘅，咁就最好啦。 生咧，咁啊成果即系叫做科研嘅成果啊，开心啦，当然系值得嘅庆祝嘅。一首歌曲嚟自周慧敏嘅《恋曲沙啦啦》。 我是林慧，无论夜晚几点收工，我都会准时起身，迎接每一个开心的晨光。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问下我呢位拍档起咗新微线，早晨啊 ，Barbie 林慧。 早晨啊，白元浩。喂，你今朝问我嘢，我都有嘢想问你喎。 诶，乜嘢啊？ 你今日嘅心情咧，有冇呢一个Monday Blues 咧？ 哦，我冇喎、 啊。你冇啊？你系咪冇曾经有冇试过 Monday Blues 噶？从来都冇噶。 其实我人咧唔系好受天气同埋日期咧去到影响心情，因为点解咧？如果你话。落雨好似我细个就已经开始有一个好特别嘅情况出现，就系、是、啊落雨啲细路仔咪冇得玩，譬如打风又冇得玩嘅。咁、我每逢咧就落雨或者打风嘅时候咧，都会谂好多古灵精怪嘅方式咧，去到玩嘢。特别咧，譬如打风嘅时候啦，咁我细个都系住嗰啲大厦嘅咁样。咁我哋嗰一带嘅小朋友咧，每逢打风嘅时候咧，就好中意玩咩咧？就系、是、放风筝。但系嗰啲风筝咧，就系用我哋超级市场嗰啲胶袋去到攞条绳绑住，咁啊放出去咁样嘅。即系其实每一个情况咧，我哋都可以改变自己嘅思想，揾到一啲嘅快乐。所以可能久而久之咧，由细到大咗呢啲咁嘅无聊嘢玩，训练咗个人之后咧，就开始会觉得无论系任何嘅天气啦，无论任何嘅日期咧。其实你想开心呢，你几时都开心啊，可以。 哦， 系啊、 我都好同意你嘅讲法嘅。但系咧，我哋向现实低头就系、是、咧、啊，其实咧，你星期一咧，发觉啲人咧，真系好有呢一个咧、 Monday Blue 啊。 即系咧，你周街见到啲人咧，系真系好攰啊，头耷耷啊，甚至乎真系冇乜精神啦、啊。咁咧，点解突然之间会咁样讲咧？咁因为咧，自己放咗呢两日假啦。咁嗱，作为父母嘅我哋咧，应该就会好有呢一种感觉噶啦。就系、是、因为咧，你会为咗未来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啦，甚至因为咧，我同你一样都系小朋友会开始要喺屋企上课啦。 系啊， 甚至乎有啲就唔使上课，停课两个星期啦。 系啊，净系网上咯。跟住小朋友反而提翻我，我星期几同星期几要网上上堂啊咁。 咁佢哋對於呢啲分日子可能又會叻咗啦，都係一種訓練啦。咁咧，好多呢一啲，譬如好似我哋嗰啲咧，雙職家長，即係爹哋媽咪都要翻工嘅咧。特別我諗咧，今日呢一個星期一咧就特別 blue 啦、因為咧，嗱講翻咧，譬如 Monday Blues 嘅起源咧，其實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講法嘅。有啲人就話因為歐洲咧，就啲人好中意咧 weekend 嘅時候咧，即係假日咧就去飲酒嘅。咁啊，飲完酒之後咧，會唔會可能咧係醉酒嘅時候咧就會鬧事啦，然後打交打到一片片藍色咁樣。咁所以咧，去到禮拜一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藍色咧喺個身體上面 打交，即係打到瘀曬。 瘀咁所以咧就叫 Monday Blues 啦。咁亦都有啲人話德國人咧原來咧藍色嘅嗰個字咧，同呢一個憂鬱啊、唔開心咧、擔心咧都係一個意思嘅，係啦。咁所以咧就又有呢個由來咁。咁我突然之間喺度諗，其實我咧同你一樣，我都從來唔會有呢、這、一個憂鬱啊或者係擔心嘅感覺嘅星期一，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係一個新嘅開始啊嘛， 係 正面先至係噶嘛。 係啊。 咁但我唯一咧，我今日真係有少少。 點解咧？ 真係有啲啲擔心我個女咧，即係又要放兩個星期假咧。咁唉，都唔知点算啫，咁所以我都有少少呢个 Monday Blues。 呢个都系有啲头痛嘅情况，即系正如我都谂下点样去到安排小朋友俾啲乜嘢佢做啊，啲功课又应该点样安排啊？除咗即系而家啲功课咧，又幼稚园又唔系话好多啦，咁我额外又需要俾几多嘢佢做填补佢原本翻学嗰啲时间咧？因为我最怕一样嘢就系啲小朋友好早咧就已经学识就系、是、哦原来冇嘢做，两手揈揈太得闲呢种咁嘅感觉噶。我反而想佢系啊，反而想佢咧，即系虽然得闲，但系都谂住可以教育到佢，喂，不如都自己可唔可以自动自觉？唔系话要你好勤力，但起码都做啲得意啲學習性嘅游戏咁会好啲咯。 嗯， 嗯，同埋嗰个道理咧，同你叉车一样，即系你如果架车路开紧咧，咁你好稳定啦，唔系咁嘅状态。但你下下停下，然之后你又要再叉个车， 系啊，窒计啊， 时间咧就，唉，咁好似唔系几好咁样。 系啊， 冇办法啦，所以大家都明白嘅。 冇错冇错， 系咯，咁啊，即系都系想佢哋身体健康啦，亦都希望大家以最佳嘅状态翻学嘅。 系， 所以咧，虽然我系担心，我系明白嘅。 如果停课嘅话咧，嗱。即系疫情啊，好曳啊，快走啊！最多停两个星期好啦，因为就系话停两个星期，系啦、 啊。 希望两个星期之后咧，大家啲幼稚园啊都可以复课啦吓。好，咁、我哋转头再打俾你啦，拜拜。 我系梁明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系今日，因为每一日都系我中意嘅一日。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啊，头先咧，即系芭比又讲呢一个蓝色啊，到底系点嚟啦？蓝色嘅 Blue Monday 啊，啊，原来可能都系同呢天打交、打到咧就系鱼咁啊，唔开心有关嘅。不过近日咧，如果你话好人好消息嘅话咧，唔知系咪因为模仿咗电影《陌路人》嘅情节一样啊？有一个社区雪柜咧，咁啊发起咗喺边度咧？咁啊呢一个嘅佐敦嗰度嘅。咁見到一個咧，又係藍色嘅雪櫃，咁做啲乜嘢嘅咧？上面咧都寫咗一啲嘅字嘅，就寫住 free food， 有英文有中文嘅。咁中文就寫住譬如送你所想，取你所需，意思即係話咧，其實喺入面咧就大家係自助嘅。我想將一啲嘅叫做食物咧啊放喺入面，可以等一啲有需要嘅人咧就自己去到攞。呢一类概念嘅雪柜或者储物室咧，其实喺外国咧就比较上流行啦。咁香港方面咧就不是见得太多。咁希望咧有多啲唔同咧，就系叫做帮人嘅方法，咁啊喺社区嗰度咧就流行多啲，从而感染得到咧更加多嘅人啊，大家咧都可以抱住个心出嚟，多啲咧就去照顾一啲咧就有需要帮忙嘅朋友，咁我哋嘅社会咧就会越嚟越正面啦。蓝色咧可以系见到呢一个嘅雪柜，红色嘅会见到咩咧？红色嘅就唔系雪柜啦，红色嘅咧就系我哋嘅跑车啦。呢架跑车都好熟悉啊，听咗好多年，揸咗好多年，路上面见到佢都好多年，红色跑车。嘅一首嘅歌曲《红色跑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2%。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好快脆咧，去到6:30啦。转头继续黐住晨光第一线啦。 我系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嘅感觉。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郭永兵报道新闻。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朝早六点三十五分嘅时间啦，继续咧就系第二半小时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嘅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啊吓，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咁啊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会系26度嘅，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就较为潮湿啦，日间咧。都是温暖的，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吓天气嘅变化。而家早晚咧，有阵时都会有啲冻冻地、凉凉地嘅感觉噶。 我系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晨光百科。 好啦，星期六日大家咧唔知道会唔会屋企煮咗好多餸，哎呀食唔晒，点算呢？食唔晒梗唔会掉啦，咪做大嘥鬼啊嘛。咁但可以用啲嘅方法咧，就系、是、收埋佢啊，第二日咧摆喺个便当嗰度啊，拎翻工又得啊，或者一阵留意埋我哋咪咪你啲咩介绍都得。成日食隔夜菜咧，不过咧真系未必系好事嚟嘅，咁啊更加有机会咧就系患上咧增加咗咧就系患上大肠癌嘅风险。咁有专家咧就指出啊，其实咧原来大家食隔夜菜未必系有问题，但系部分嘅食物真系不宜咧去到就系成日去到做隔夜菜嘅。之前咧曾经有一名嘅男子咧咁喺内地方面嘅，佢就话食咗咧前一日啊摆喺雪柜入边嘅隔夜菜，咁啊加热之后先进食噶，点知咧就出现譬如呕吐啊、乏力啊呢啲咁样嘅情况。所以话就话隔夜菜有阵时就叫做唔好嘥，咁但系咧太过或者应该话有一啲嘅隔夜菜真系不适宜咧就系留嘢嘅。第二日咧有机会咧就产生一啲嘅毒素，咁大家要小心小心，特别咧系菜类啊。好啦，有五类咧可以话系比较上高危嘅菜类，我哋先讲呢个蔬菜方面先啦吓。譬如一啲嘅绿叶菜，譬如苋菜啊、小唐菜、白菜、菜心、芥兰、菠菜、娃娃菜、西生菜呢啲啦。用每公斤去到计算嘅话咧，硝酸盐嘅含量平均有2100毫克噶，咁其实都唔系咁适宜咧，就系去到做呢啲嘅隔夜菜。好啦，仲有啲乜嘢嘅食物呢？例如我哋头先讲过啦，绿叶菜嘅硝酸盐含量高啦，可能咧有机会就系引发一啲叫做慢性嘅疾病。若果放过夜的情况就会更加明显了。好了，还有其他的，例如是海鲜类，海鲜譬如鱼啊、虾啊、蟹这些通常都是即晚清呢比较理想。隔夜的话就不好，隔夜怎样不好呢？部分海鲜可能是因为譬如原本被污染啦，含有呢就是肠炎弧菌，如果放到第二日的时间呢，其实细菌的量呢是会倍增的，故此呢我们都是适宜呢就是即日呢食完。蛋白质如果变化了的时候，有机会伤及到呢就是我们的肝和我们的肾的。好啦，鸡蛋你说喂鸡蛋怕不怕这样，鸡蛋呢如果半熟的鸡蛋呢，那么真是不好有过夜了。最怕的始终都是这些叫做半熟的鸡蛋，因为鸡隻呢它可能有机会污染了这个鸡蛋的蛋壳，导致呢就里面含有三门氏菌。其实呢我们吃鸡蛋本身呢都是建议吃全熟的鸡蛋的，也就是放过夜的时候呢都更加不是那么理想啦，是不是？好啦，还有譬如是雪耳啊、蘑菇啊，呢啲都系如果放过夜嘅时间，较容易咧就系将残留嘅硝酸盐含量咧就激发去到倍增嘅。食物咧都有好多种嘅，我哋千祈咧就唔好拣一啲咧就系、是、哇成日去到隔到过夜过咗几日嘢啊先至再食，一日两日三日有机会都会令到入边嘅细菌含量咧就系、是、倍增嘅。例如咁样，我哋都有啲叫做腌制食品啦，建议嘅存放时间嘅。好啦，例如烟肉、肠仔或者系热狗嗰啲肠仔啦，都系适宜咧可以放最多咧系一个星期，算系好多噶啦，因为腌制过啊嘛。好啦，如果你话系牛肉、 午餐肉又或者是豬肉的話呢，就是三至到五日。如果你说 Pizza 薄饼、啊、有一些叫做譬如鸡胸的鸡块、啊、甚至乎汤、汤里面有汤渣的，最多呢都是放三日好了。不同的食物呢有他们摆、放的、一些技巧和时数的。当然、啊、你说有些雪柜呢它专门呢就用来防菌、啊、里面可能有做到一些譬如真空的环境、啊、防菌的环境、啊、可以呢就酌量调整一下摆放的时间。但是就不要想着喂它说它防菌、哦、就完全依赖了它，那都不是那么好。虽然有些柜呢柜桶一放进去就好像包了层保鲜纸这样，但是呢始终隔夜呢都不是那么好。而且仲要更加咧，就系留意埋我哋存放嘅器皿，咁啊，例如系铝嘅一啲铝锅啊，或者咧就系一啲金属性嘅，都容易咧就释出某一啲嘅毒素，继而污染食物。如果你系要放过夜嘅，咁啊，通常比较建议系啲乜嘢咧？就系用玻璃啊，或者咧就用陶瓷制嘅一啲嘅容器，咁样存放食物嘅效果咧就会理想好多。咁我哋啲食物食咗入去，个人先至会越嚟越大只，越嚟越强噶。仲早而嘅越唱越强，今日嘅天气系点咧？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啦。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嘅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系温暖。而家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啊。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K Radio 2，有音乐，有快乐。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啦，朝早6:45嘅时间啦，断估而家都天光啦啩，系咪啊 ，Bobby？ 係啊，開始光啊，不過你話係咪去到太陽出曬嚟咧？又唔係喎，今日咧都灰蒙蒙咁樣咯。冇太陽，暫時嚟講，咁但係咧明顯地咧係光咗嘅，真係。 是哦，哇！你嗰度都突然間收得好差喎，似乎你而家都係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嗰度喎。 去到嗰啲即係干擾住我嘅地段， 係嘛？ 係啊。 哦，唔緊要，唔緊要。咁啊嗱，但係咧都想問一問你一句啫，好簡單嘅。你會唔會朝頭早咧，即係女士啦，都會用好多嘅時間喺個洗手間嗰度執整個樣，跟住先至會出到門口咧？有冇啲快啲嘅方法嘅咧？ 最快的方法就是你不要介意自己到底今天的样子是不是要去到很精致，只要整整齐齐出门口就 OK 了。我觉得其实是心态的问题的。我都曾经有试过很后生的时候呢，就是会去打扮，就是以后总会化了妆才出街啊。但是后来到我发现其实很多人的 comment 都是说，其实现在呢如果你日常上班或者是社区反而是崇尚自然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那么就觉得其实自然的一个打扮你都可以是时尚啦，同埋整整齐齐，其实人哋都已经同你相处的时候不会觉得你话好不尊重我场合啊，或者是特别话你唔尊重。 系， 我 就 已经觉得 OK 啦。哦，都系嘅，咁大家最紧要每一日咧都系精精神神啦吓，咁啊得噶啦。好啦，你快啲翻嚟啦，咁我哋转头七点钟见啦。唔该晒， 拜拜。 我系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好啦，朝早嘅时间6:47，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好啦，今日嘅职场 KOL 咁啊，当然继续个女主人咪咪喺我哋嘅职场便当嗰度出场啦。 送个香口嘅俾你啦，好唔好？ 好啊。 其实咧，将啲南瓜咧切开一片片，南瓜一预热咧，佢就好快会淋。 会淋同埋系啦系啦。 咁所以你想佢悭啲时间，你就切薄片啲。 嗯。 你多啲时间慢慢煎嘅，你就切厚啲。 你好似鱼生咁切薄片喎、 啊。系啊系啊，冇所谓。 薄到佢溶晒。 你咁样系要拿捏到，你夹得到，拎得到啦、 嗯。 因为我哋呢一个咧系同。手就攞隻手咁樣攞起嚟食㗎啦。 哦，咁樣啊？ 咁我就會形容切到一隻手指咁厚度啦。咁、我覺得係幾好嘅度數嚟嘅， 係、 啦。咁然後就 5mm 度咯，我覺得。 係啦，然後煎啦。煎一边， 煎一边， 系啦，由佢慢慢喺度煎，煎完， 橄榄油煎咁样， 落少少就得噶啦，好少好少，甚至你中意嘅话，贪心啲落牛油咧，我觉得系香口啲嘅。 系， 咁咧其实咧呢、這个就系又咸又甜嘅食法啦，我就撒少少盐，撒少少胡椒粉 ，add 嘅啫，系啦，咁啊跟住个边面就脆咗咯，又帮佢拧过嚟，就撒啲多盐，啲多胡椒粉， 哦， 真系咁简单嘅啫， 系， 淋起锅之前，好似啲法國菜咁樣上盤咁啊！ 哇！ 將啲蜜糖喺度賴兩下，咁跟住佢就會黏黏地啦。因為之前有講過啦，南瓜係黏黏地嘅，然後加咗蜜糖又黏黏地嘅，佢煮熟咗嗰啲糖分出嚟又黏黏地嘅， 係 係啦。 邊一隻蜜糖最正啊？你覺得邊個國家嗰啲你會覺得係幾好喎、啊、咁樣？ 喂，我食緊香港嘅喎、 啊，係咩？ 係啊係啊，即係嗰啲 新界嗰啲啊嘛。 係啊，唔知咩乜唔知咪叫冬蜜咧，荔枝蜜咁樣咧。新界嗰啲啊，系啲新界嗰啲啊， 哦，个格局似系士多嘅地方卖嗰啲， 系啦系啦，一定系自己 养嘅蜜蜂， 系啊，即系个玻璃樽系冇贴纸冇成嘅，你就去买然后咁样。但系我唔识讲，你饮开呢种蜜糖咧、你系觉得佢哋有一啲独特嘅层次嘅， 系 同嗰啲大量生产嗰啲 工厂嗰啲就 系啦，嗰啲就斋。一種叫做蜜糖味咯，係、啊，你嗰啲自己飼養嗰啲就多啲層次咯。 係， 而家有啲嘢叫做南瓜子，知唔知？ 我知道， 佢南瓜嗰粒核，但係曬乾咗， 係啊係啊， 真係好似瓜子咁樣。 係啊， 係啊。然后就 系咪黑色白色黑色白色 绿绿地色嘅绿绿地色嘅，唔系即系食得噶啦，冇壳 啊！咁黑白色嗰、那个籽系咩籽嚟嘅？ 嗰只葵花籽系啦，佢真系雀仔食嘅，佢识得自己剥壳嘅。我哋而家食嗰啲咧唔识自己剥壳嘅，系人食嘅，剥咗噶啦。OK OK OK OK， 将嗰啲南瓜籽摆喺面上面，咁、佢就会黐住嗰啲南瓜籽，跟、住你就徒手攞嚟食啊！呢个就系一路煮一路做嘢，一路一块块南瓜摆入口。 哇，啱喎、啊！因为佢有蜜糖啦， 系啊， 佢系容易黐落落嘅， 系啊， 我通常如果食呢啲嘢就擺張濕紙巾，即係咁樣擺完口， 就 然後即刻 抹 抹係抹抹佢，跟住又繼續做嘢，跟住又抹抹佢先，然後就攞嚿擺入口食、 哦， 搞掂。 幾好喎、啊！呢、這個香煎蜜糖南瓜。 係啊，即係如果有時你覺得你唔係太喜歡南瓜一劈劈嘅，呢、種形態咧。应该人人都鍾意㗎啦，你当食南瓜片咁嘅啫，南瓜薯片咁嘅啫，正㗎、 正喎、咁大家喺呢个职场嘅便当入面，今日又多咗个便当啦，唔该咪咪。 每朝六点到十点，梁咏忠、崔洁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6:50嘅时间先望一望嘅天气系点先？大致天晴，最高嘅气温咧约26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系有阳光噶。本周中后期较为潮湿，咁啊日间温暖，潮湿都系好嘅。始终啲皮肤啊啲嘴咧干咗好耐啦吓，咁啊有翻啲湿气咧都系一件好事嚟嘅。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咁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晨光 Coffee Time， 好啦，新型冠状病毒嘅爆发咧，咁啊呢个肺炎爆咗大半年啦，有好多咧就长期需要留喺屋企嘅群众嘅，例如小朋友啦，系咪学都唔使翻啦，又有两个星期要留喺屋企，仲有好多啲乜嘢呢？是啲长者啲老友记啊。有大学呢就研究发现咁有93%嘅长者咁因为呢就係、疫情啊被迫减少活动。当中有10%出现呢就係抑郁嘅症状添。如果要同时照顾一啲认知障碍患者，咁患抑郁嘅机会呢就较其他照顾者呢就高出1倍添㗎。有机构呢就推出一啲叫做援助嘅计划咁培训长者成为精神健康急救员，咁学懂处理自己同埋身边人嘅情绪，减少一啲冲突嘅机会。好啦，呢、這个研究系几时做嘅呢？咁样呢、這个研究就喺今年嘅2月至8月，咁当其时咧就用电话访问咗超过8000名啊60岁或者以上嘅长者，以调查长者喺疫情底下嗰个嘅行为啦、心理健康嘅情况啊。结果咧就发现啊，喺呢个疫情期间，哇，真系超过90%嘅长者咧减少社交活动啊，乜都啱嘅，连埋买餸咧都揾啲即系广告唔系政府宣传片都有讲啦，买餸都揾啲后生嘅帮手，系咪？其实件事系啱嘅。不过咧，就真系要谂下呢一个心理嘅问题点样处理啦。因为有10%嘅受访者咧都出现过，譬如系抑郁啊、焦虑嘅症状。啊，当中以60岁至到咧就79岁嘅长者就最为高危添。调查都发现啊，长者同时咧要照顾认知障碍症嘅照顾者嘅话咧，其实咧真系会比较上系辛苦噶。啊，女性出现抑郁以及咧就焦虑症状比例，亦都较男性咧系为高噶。专家就解释啦，长者亦都会生病嘅，会有痛症，会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出现问题，触发起一啲情绪嘅问题㗎噃。继而而家喺呢个嘅疫情期间啦，长者需要呢就购买粮食、厕纸同埋排队买口罩等等嘅情况都一样存在，亦都令到佢哋呢会觉得哎呀抑郁啦、焦虑啦，甚至乎有机会呢就引发一啲嘅情绪问题。好啦，头先提过有一啲嘅培训㗎喎，係咪啊？原来呢有4个地区，包括呢葵涌、观塘、深水埗同埋将军澳呢就推行㗎。啊，计划呢就培训啊21位社福专员同埋242位嘅义工，咁透过外展呢就接触10万名嘅长者。咁当中呢有4300名嘅长者就有呢个抑郁嘅倾向啦，需要呢就心理保健以及呢就介入㗎。社工介入之后通常都见到 98% 的长者情况、真的有改善的、哦。其余 2% 呢就要转介去到公营的医疗机构那里呢就进行这些治疗。计划呢未来4年将会就覆盖18区了，等每一区的长者也都呢就可以有支援，也都要培训更加多的义工，令到呢我们的长者有更加多的支援了。 如果长者能够咧，就系先了解到咧，就系自己嗰个嘅叫做身体嘅心理嘅情况，啊，继而咧亦都可以将自己一啲快乐嘅经验啊，同身边嘅人分享。啊，好似我节目啱开头嘅时候啦，譬如又或者系 Barbie 同我讲嘅时候，无论系讲笑嘅题目，定还是系讲 Blue Monday 嘅时候，你都可以用一种咧就正面啲啊，开心啲嘅方式咧去到演绎嘅时候咧，身边嘅人都会被你咧去到所影响。啊，况且咧就多啲啊，叫做豁达啲。有阵时我哋都明白嘅，啊，长者可能即系年纪大啊嘛，长者人生经验非常之丰富嘅，佢哋容易咧就会觉得，诶，我咧咁多年以嚟用呢一套嘅方法咧都系掂嘅，啊，冇死嘅。咁但系咧有阵时诶有啲嘅新嘅方法，年轻人一讲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就会唔听嘅。不如咁啦。多啲即系叫做活到老学到老啊，听下啲年轻人一辈或者啊参考下人哋嘅方法，同自己嘅方法再嚟个 fusion， 好似食饭咁样啊，大家咧就互取一啲长处，咁咪可以令到自己不断咁样去学习，而且学习嘅过程入边咧，仲可以令到自己嘅脑筋啊不断咁样去到转弯，咁啊情况咪可以越嚟越好啊，又可以多啲机会咧同啲唔同年龄层面嘅人去到沟通，咁啊人。咪可以越嚟越开心咯。所以要唔要快乐，要唔要微笑，其实系掌握你自己嘅心态噶。做人千祈唔好咁容易估埋抛腮，做人应该快快乐乐嘅。 差其实八八八八，食碗老细，他很严厉，抛空卖艺，冬得夏季。的智慧走出国际 ，EQ 费，偏偏幸运升职受惠，不外乎雌激素自然捍卫，无心转照别人身体，无心广播不过倾偈，哪会当真要有美的？他的语气收收搭搭，声声作态，他的爱语千千万万，轰轰烈烈。是是非非水深个女人，朝朝暮暮吵吵闹闹，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只笑念头不坏。只会也许需要积好得守住秘密，恶言伤害，争尖尖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面。 他跟某某天天喝醉。少派对，他的样貌不堪入目，整得极重，很多语句字字珠玑，都针对女人，多么独立不可让路， 不外乎雌激素突然放大，人生险护未能松懈，无心取笑念头不坏。为姊妹也许需要积好得守住秘密，恶言争天天个万个口业，世界对待女人都太 时间啊，六点五十九分啊，一首歌曲啊，邓小巧嘅《Mean》啊，22度，相对湿度82%，而转头咧会分号广播，咁但系都要继续黐住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因为晨光第一线咧就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去到咧就系早上嘅10点钟，继续咧即系将啊快快乐乐嘅精神同你一齐分享，转头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

你是哪个啊？你只讲啦。 Toby 啊，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Barbie。 早晨。 今日会唔会塞车咧？而家系答你啦，真系有个塞车、 哦。 就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已经系车多啦。重复多次啊，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车多。隧道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大佬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咧就收费广场车多啦。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涌灯位呢一段咧都系车多，排到去白沙湾码头对出嘅。咁另外咧有两个开翻嘅路咧，提下大家啦。喺黄竹坑道就去海洋公园道嘅支路啦，近住香港仔运动场就开翻条行车线嘅。咁、另外啦，呢、這个咧就好消息啦，公主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加老街嘅慢线咧都系开翻啦。咁大家可以行翻啦，畅顺呢度走。 系咁，吐露港公路头先一开头讲嘅时候就话有啲 有交通意外， 有啲交通意外啦，会唔会？通常呢啲叫做咁早嘅交通意外係通常會好快清理到啊，定還是喂真係即刻好快就會變長龍 嘅咧？其實睇下究竟嚴唔嚴重啦，真係如果好嚴重咧，可以搞好耐噶嘛。 係啊， 咁但係有時可以好快嘅，咁梗係希望快啲啦。 咁我哋梗係希望啦。 係啊，而家一開始咁早就塞咧，一陣就好長噶啦個龍尾可以。 係啊，所以最好咧就快啲即係清理咗個現場，咁最好就個個都冇事啦。 係啦，小心駕駛 咁樣係啦。星期六日 ，Toby 有冇去行山啊？見你好中意行山嘅喎。 有啊，今個禮拜咧我都挑戰咗一個，我都冇諗過自己可以到嘅地方， 好嘢喎！挑戰添， 系點解用呢個字啊？因為我竟然行到呢個南蛇尖啊！ 哦，南蛇尖啊， 系啊！咁然後咧就係、 是、難嘅， 即係好難嘅三尖嘅之首啊嘛， 系啊系啊， 咁啊叫做挑戰咗啦，咁同埋配合埋個嗰日天氣都幾靚嘅，咁、藍天白雲望落去咧，咁啊一望無際咁啊。非常之靚咯，即係有時候咧，即係文字都難以形容嘅喎，嗰個靚咧 係啊係 啊，我都有去過岩蛇尖嘅，咁喂有機會落埋長嘴啊嘛，你有個地方， 我哋呢啲渣啲啊嘛，之後淨係落咗去嗰、那個。咸田嗰度啊，咁啊走咗啦，已經都冇嗰啲咩出嘴、哦、又咩四彎嗰啲， 係啊係啊，咦你識喎、啊、出嘴四彎 都識啲嘅， 佢有呢個目標， 嗰啲有呢個目標嘅， 嗰、 那 個就差唔多好似30K 定係點樣嘅，同埋最辛苦佢有都有啲叫做爆林路咯， 係啊，冇你咁有毅力噶嘛， 唔好咁講，唔好咁講， 係我都係。都已經要攀上去咁樣噶啦，即係戴住手套。 喂，咁嗰啲本身都係要攀嘅， 係嘅。 南蛇尖係啦， 係啊。咁同埋今年最大嘅一個成就咯，我算係我覺得，因為咧今年行咗三尖啦，算係。 哦，係啊， 係啊，即係玩曬咁樣咯。今年疫情乜都做唔到咁樣， 係。 咁然後就去咗行山 咯，行山 係啊，但係都要小心。最近見到有個行山群組啊，係咯，所以真係要。大家行山都小心啲啊！ 系啊， 好似 Barbie 咁样笑啊！突然间 系啦，咁啊行山大家小心啲，同埋enjoy 一下啦，呼吸多啲新鲜嘅空气咁啊最好啦。好，唔该晒 Toby， 拜拜。 咁啊天气方面唔知点都要问阿 O 啦喎，阿 O 早晨， 早晨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林慧，早晨咁多位晨光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晨， 系出边天气点咧？ 幾正喎、啊！今日嘅天氣嗱，唔算太凍啦，咁啊，涼風就冇嘅。不過咧，藍天白雲已經俾曬大家啦，天空氣清噶啦，太陽已經出咗嚟啊，有種温暖嘅感覺啊嚇。咁啊，能見度都相當高噶，因為冇去香港島嗰邊咧，即係都係啦，以山頂啲樓嚟做指標啊。今次咁樣，如果能見度係高咧，高到睇到山頂啲樓咧，咁啊算係咁噶啦。咁有陣時能見度差起上嚟咧，連國金都睇唔到咧，咁就為之差啦咁樣。咁啊，背靠嘅獅子山整隻都睇得到啦。嗱，你頭先講行山啦，咁啊行山固自然係開心啦。啊，行山嘅時候咧，今次咁日行山都多好多嘢睇，唔止行山喎。其實咧，連廣播道即係我哋港台呢個停車場咧，我近排都發現咗咧，多咗好多好多蝴蝶喎。 哦， 係啊，有幾種唔同五顏六色嘅蝴蝶。嗱，平時咧，我喺呢、這個報天氣嘅位置咧，通常都係見到雀仔啊，或者見下啲人跑步啊，即係做下運動咁樣。哇、啊！呢兩三日咧都見到，即係琴日都有翻嚟做兒台院線啦，都見到好多蝴蝶喎喺港台嗰度。今日又再見到多啲，有啲五顏六色添喎。嗱，等我又想問下小白識得多啲啦。喂，係咪春天咧先會多啲蝴蝶？依家差唔多入秋，以至唔好話入秋，入冬都嚟啦。啊，點解會咁多蝴蝶咧？係咪因為 但冬天就冇蝴蝶㗎？ 而家即係叫做都11月16日啦，趕住收爐做咩呢？梗係出勤出得頻密啲啦，係咪？ 哦，原來係咁樣。 係啊，即係正如 我哋唔係好識啊嘛，因為我見到哇，唔止廣播道，以至其實屋企樓下個公園有陣時落去跳下繩咧，我都見到多咗好多蝴蝶。而啲蝴蝶點樣吸引到我咧？嗰啲品種係。 是好靓 的。由细到大。是啊，冇乜见过蓝蓝黄黄。 是啊是啊。 有啲黑色边呢。 是啊。 嗱讲真的，我又唔系嗰啲蝴蝶之达人，唔识咁多。但我哋旧时细个睇嚟睇嗰啲纯白色纯黄色嗰啲咁样喺度发下发下㗎咋嘛。好似咁多品种嘅。啊 唔 知疫情嘅缘故呢，即系大家都即系爱护环境啊，或者。 留意多咗。 嗯。 喺度留意多咗又有。一啲即係開心啲嘅發現喎，都幾好喎。朝頭早如果你去公園晨運啊，做運動嘅時候咧，都不妨欣賞一下啲蝴蝶啊，都真係幾靚喎。 啲蝴蝶先至喺花間起舞啊嘛，你又耍緊太極，哇！你諗下嗰個畫面幾靚咧，係咪？ 阿歐，你可以試下喺出邊做少少簡單輕量嘅運動啊。 係啊，可能係咁啊，跟住佢哋喐下喐下咁樣，拍下翼啊咁樣啊。 係啊， 咁阿肥都啱啊，好啦。 好啦， 方面交俾你哋啊。 O K， 唔该晒。哦，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啊，最高嘅气温咧，大概去到26度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啊较为潮湿啦。咁啊，日间系温暖嘅。咁啊，出边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仲有个阿欧啱提供嘅蝴蝶指数啊，好似几高啊吓。咁睇有冇机会大家见到啲靓靓嘅蝴蝶啦吓。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了可以看风景之外，最重要是知道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何安达。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大学咧，崔杰同邀请到 Andy 何安达咧，继续同我哋了解一下呢个世界发生紧啲乜嘢事嘅。早晨啊 ，Andy。 系早晨 ，Kitty 各位早晨。 嗱，今次咧我哋就了解一下即系脱欧之后嘅一啲变化啊。咁其实平时咧好多人讲啊，英国脱咗欧之后咧就集中咗喺个经济啊等等方面啦。不过今日咧 Andy 就特别啲拣咗一个角度咧，系同去厕所有关嘅。你又估唔估到即系英国脱欧之后去厕所都成为一个要处理嘅问题咧？啊 ，Andy。 系啊，嗱，我哋即系最近就将个焦点摆咗喺美國總統選舉啦，咁其實咧，即係英國咧個政壇咧係一樣咁混亂嘅啫。 嗯， 咁最近早兩日啦，佢哋首相嘅首席顧問咧，就大家叫佢做脱歐個大佬嚟嘅，叫 Dominic Cummings 咧，就辭咗職。咁即係但係佢人啊走咗啦，不過咧就好多問題都未解決嘅，關於脱歐嘅。最近咧就有一份報告咧就寫咗出嚟，就講到咧係因为我哋其实喺新闻咧，好似已经脱咗欧好耐咯，咁样 系咯，年头就已经系噶啦嘛。 系啊，即系1月31日啦，今年咧就理论上已经脱咗欧噶啦。 嗯。 不过其实所谓脱欧咧，当时咧就系个决定咧就系有11个月嘅过渡期嘅。 嗯。 咁呢11个月里边咧就咩都照旧先，就咩都唔改住。 系。 咁但系11个月咧，其实1月1日咧就到期噶啦。咁即系仲有个零月啫。咁有一份报告做咗出嚟咧，就话。喂，好唔掂啊！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而家咧我諗好多聽眾都試答過噶啦。嗰、那個 Eurostar 咧，即係由肯塔郡咧，就經海底隧道過去由英國去法國咁樣啦。係。咁嗰條隧道咧，其實咧就同時係載埋貨車嘅。 嗯。 即係啲貨車就唔係直接自己駛個隧道，都係由貨車拖佢哋過去咁樣嘅。咁而家咧每一日咧就大約平均有4600架嘅貨櫃車咧，係咁樣由英國去咗法國嘅。呢、 嗯、 份報告做出嚟咧，就話因為好多嘢都未明朗啊，譬如啲關税啦、啲汽車保險啊、嗰啲車嘅安全規格啊，有啲事上嚟咧，去邊個法庭嗰度做訴訟啊咁樣，其實好多嘢都未搞掂嘅。咁而家咧，即係呢啲貨櫃車由英國去法國咧，相對嚟講簡單嘅。你想像你自己係個貨櫃車司機咧，揸架車去到嗰度。就過一個X 光機咧，就測埋你嗰啲二氧化碳嘅排出量啦。 个司机都唔使落车，佢嘅车就咁驶过去就得噶啦。咁然之后咧，就再交一份咧系嗰啲货物嘅申报表啦。咁你就可以排队咧，就等住架车就上货车，即系上货车噶啦。但系将来系点样咧？即系啲手续系要啲清关手续要多几多咧？过到对面又要做啲咩手续咧？其实系唔清唔楚噶。咁呢份报告就讲咧，即系佢哋估计咧。到时啊，一月一号可能已经即刻出现嘅咧，就系、是、有7000架货柜车咧系堵塞住喺翻英国亨德郡嗰边。咁呢7000架货车咧，你想象由开始等到去到怼头咧，估计要等两日。即是话啲司机要喺度咧滞留，好可能两日。咁大家就擔心啦，即係呢啲司機咧，因為佢唔係住酒店，唔係乜嘢，只不過係一個大啲嘅停車場俾佢哋。咁佢哋食都容易解決啲嘅，咁佢哋去廁所咧，7000個貨櫃車機司機，佢哋去廁所點算咧？咁就政府就話唔緊要，我哋會有啲流動廁所，會多好多喺度噶啦。咁大家擔心流動廁所得唔得㗎？同埋擺喺邊啊？有幾多啊？咁嗰啲咧都唔清唔楚嘅。肯特郡咧，其實係即係好早嘅時候啦，亨利八世啊，講緊有六個老婆，兩個俾佢斬咗頭嗰個皇帝咧，咁佢咧就曾經叫過做咧呢個 Kent 咧，就係、是、英格蘭嘅後花園嚟嘅，即係好靚嘅地方。 Garden of England 係啊，冇錯，因為佢指定有啲車厘子啊，有啲酒花都喺嗰度種嘅。咁但係而家咧，即係當地人就擔心咧，佢哋會變咗英格蘭嘅公廁啊。啲貨櫃車司機咧，其實而家佢哋都已經有呢個問題㗎啦，就可能用咗膠袋啊，用咗 一啲膠樽啊， 就算㗎啦。咁你諗下，就無端端多咗7000架車滯留喺度咧，咁佢哋就好擔心咯。 但係 Andy， 你覺得呢個係咪都算治標唔治本嘅方法咧？即係其實係咪有啲更好嘅方法可以疏導？即係呢啲車龍 ，rather than 即係擺啲臨時廁所啊，咁樣去疏導呢個問題。因為其實你講真，你擺個臨時廁所喺度都幾影響使用，即係都唔係一個後花園嘅樣嚟噶嘛。 嗱，佢哋講話呢個叫做合理嘅最壞情景啊，即係未必咁差嘅，但係出現呢個情況咧都係合理嘅咁樣講法。咁佢哋講話係咪可以咧？即係啲貨櫃車咧，其實就唔好駛曬入嚟住喺外面外圍嘅地方等下先啊，咁樣。咁你做好曬啲手續，然之後駛入嚟啊，咁樣。不過而家個問題就係大家都唔知個手續點樣做，究竟需要做啲咩嘢。咁佢哋估計咧，就好多都會照去嗰度排咗隊先咁樣。咁就會出現咗呢個情況咯。咁當然啦，即係而家開始咧，就佢哋話有28個部門咧，就搞緊成百幾套啲電腦系統。咁但係即係最後係點呢？而家都推嚟推去嘅接覆，因為佢哋就問第一個好直接呢，就問啲運輸部門啦。運輸部門就話：咦，呢個其實係啲公路部門嘅問題嚟㗎喎。公路部門呢就話唔係噃，呢一個呢係嗰個郡嘅政府自己嘅事嚟㗎噃。係 呢啲情況，即係世界各地都會出現係嘛？大家都好明白。 郡呢就話：咦，呢個係當地嘅地方政府，即係我哋啲區議會嘅問題嚟㗎噃咁樣。到而家其實係冇人知道係到時會發生咩事。但係呢就呢一個你諗下係淨係一個廁所嘅問題啫噃。成個脫歐呢，跟住仲有好多嘢都未解決㗎。 哇，都幾值得大家擔憂啊，即係尤其是係嗰邊即係生活嘅朋友啦，即係真係牽一發動全身啊！你又點會諗過即係咁少咁周邊嘅問題都可以哇帶到咁多煩惱俾大家呢？嗬， 呢個就貨櫃車司機啦。如果是一個普通旅客坐 Eurostar 由英國去法國，那又怎樣呢？他們都估計呢，將來要在那裡可能要等多兩個小時才上到車。 那這個真的要看看那邊哪一個負責，然後看看有什麼的對策可以即舒緩到這個問題呢？即長期下去都即都不可以不理的嘛，這些。 就個零月咧，其實就開股噶啦。到時有幾混亂咧，其實我哋好快就知噶啦。 好咁啊，到時睇下有啲咩新狀況，再揾阿 Andy 你再傾下。咁啊，今朝早唔該曬 Andy 韓安達，我哋下個禮拜一再傾過。Thank you， 拜拜。 像泣不甘风的车夫，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Rubber Band 嘅每度微小，出面22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 每朝6点到10点，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咧即系白元浩同阿林慧芭比咧就体会啊最深噶啦，系咩呢？就系关于啲小朋友嘅事情啊， 臭仔嘢。 都唔算係臭仔嘢嘅，但反而有陣時候譬如阿 O 呢都可以俾下意見，係咩呢？ 我唔夠啦。 唔係 咩，我都想知 啦。 寧不教人打仔亦不教人分妻，呢一最新常態係咪？ 放心啦，同呢啲咁認真嘅嘢就冇乜關係嘅、 哦。 反而呢就想講下啦，你都知道，即係阿 O 都知道呢，其實香港就出名即係多功課返返到嗰陣時候、 哦。 多功課呢個問題呢真係好難搞。譬如有陣時阿仔返到，其實我估幼稚園就 K3 咗喎。哇！有陣時做功課都要氹噶，快起上嚟佢就話梗係15至20分鐘啦。哇！有陣時慢起上嚟，即係要咪咪摸摸，又唔知做咩個頭周圍望咧，真係用成1個鐘噶。 食飯難啲定還是係 一樣啊？ 我覺得食飯難啲喎，對於我嚟講。 點解啊？ 因為我個女 你煮得唔好食，你煮得唔好食， 我都唔煮嘅，唔使賴我啦。 係啊，佢已經買啲出邊嘢翻嚟噶咯，佢可以賴出邊餐廳。 係啊， 因為咧每個家長都有唔同嘅難處啦。小白覺得做功課。难啦、啊，咁啊，头先我即刻话，诶、哎，有啲家长都觉得食饭咧，好似誓愿咁噶嘛。我哋旧时细个，爹哋妈咪就话，喂，你食饭要食几粒钟咁样，有冇搞错啊？咁、 啊、 但系我细个就食嘢食得好快，但系依家我有阵时喺茶餐厅见到有啲细路仔咧，夹一住面咧，跟住佢会扮嘢嘘翻啲面落去， 系咩？ 系啊，跟住我亦夹唔到啊，跟住再夹，跟住又夹唔到啊，跟住又夹又夹唔到。 等我留意下呢个套路会唔会出喺我仔身上 面？即系搞下笑啫，呢、這个 系。不过讲开功课咧、其实即系小朋友好多功课啦，咁啊，嗰个量咧多到有阵时家长都好头痛啊。 我想问下你个仔，你讲紧话如果要做15分鐘或者1個鐘嘅分別啦，系因为嗰个功课真系好难做啊，定系因为咩原因 啊？因为佢专唔专心，同埋佢肯唔肯做咯。 哦， 所以你要谂一啲嘅诱因。啊、令到佢覺得哇，做完功課數喎、 啊。咁個誘因係咩啊？ 個誘因就可能我會帶佢遊樂場玩啦、 啊，睇下電視啊，之類 係啦，或者 獎勵計劃， 有獎勵嘅，係啦，有獎勵推動佢去做啦。好啦，咁但係如果同大家講，喂，不如功課我哋改一改個 format 啦，我哋試下重質。就不重量啦、 啊啊 哦，即系点啊？如果我要学写一个字，我写一个靓嘅就得啦。 系啦，嗱，其实咧、啊有啲学校咧，特别系唔同国家嘅政策咧，佢哋都有啲叫做改变嘅。佢哋点样改变咧？嗱，好啦，咁我哋就话到啦，发布一啲新嘅方法，咁啊希望咧就重质不重量，包括小一同埋小二。唔准派功课俾佢哋做， 哦、哇！咁但系小一同小二唔做功课做啲乜嘢？ 系咯， 问啊，咁佢翻学嘅时候咧，其实佢都有正常嘅学习噶嘛， 系、哦、 啦。咁我知道其实本身香港都有啲学校咧，佢哋嗰个 format 就系、是、学校有功课俾佢做嘅，但系佢啲功课咧喺学校做埋先， 嗯， 家长最开心啊， 系啊，即系翻到屋企唔使再 真系重点啊，你 半托管咁样，半托管咁样， 呢个几好嘅，唔错。 老师督埋佢哋做功课先， 冇错啦，咁同埋。佢哋话重质不重量嗰个方法系咩咧？就例如啦，如果系小三去到小六嘅嗰、那个功课咧，嗰、那个量就要估计啦。佢做功课嘅时间唔可以多过1個鐘。 哦，咁都啱，咁都 系啦。嗱，即系正常学生，我当你正常做啦，又唔好话佢特别懒、特别快咁样啦。总之 average 嚟讲咧，佢做功课嘅时间系用1個鐘頭做嘅，咁、嗰个功课咧就叫做系 OK 合格嘅。如果呢个小朋友系要多过60分鐘嘅，咁即系代表嗰个功课咧。 係實在太多啦。咁做起上嚟對佢哋嚟講咧，太過辛苦啦。咁其實即係對我嚟講，我係家長啦。我梗係覺得辛苦，其實都係辛苦家長啊。 但呢個都係外國嘅 case 啊。點樣先可以引翻嚟香港，等啲學生以至家長都可以受惠得到？其實唔止老師都受惠噶嘛。你做少一樣功課，老師批改一樣，同埋即係重質呢個概念都幾好。即係舊時要即係操練嘅意思係做300題數學題啦。其實依家出10題難嘅，或者比較高難度嘅，咁你應付咗嗰10題，咁咪考到個細路仔識唔識咯？其實 淨係用啲標誌性嘅問題，即係譬如可能我今堂係教呢個重點嘅，咁就淨係叫你翻去複習呢個重點咯。 係啊，同埋佢哋咧都有啲方法咧，令到啲小朋友可能精神狀態好啲嘅。 嚇點樣啊？ 例如佢哋 好想知啊呢個。 鼓勵 飲咖啡，朝頭早飲杯咖啡先啦，僆仔。 醒啊醒啊！ 佢哋會鼓勵啊，因為佢哋譬如冇乜功課，咪一二年班冇功課嘅，咁就同翻家長講：我哋不如配合，令到個小朋友可以早啲瞓覺。 哦。 咁啊，令到佢哋有充足嘅睡眠時間，咁翻學嘅時候咧又可以再精神啲。咁精神啲又點咧？即係吸收得好啲啦，吸收好啲咧，咁啊又唔使再做功課，都可以學識嗰啲嘢。 呢個 即係慢慢就變咗一個咧係正向嘅一個學習嘅循環咧。呢啲方法咧，大家都可以即係參考一下就好啦嚇。 我係梁榮忠，一年365日，我最中意係今日，因為每一日都係我中意嘅一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油麻地广东道唐楼昨晚发生火警，造成七死十一伤。警方话，出事单位系一间餐厅，事发嘅时候有人聚会庆祝，期间有物件起火，火势迅速蔓延。消防就话，单位只系有一个出入口，部分被困人士要由单位洗手间嘅窗户跳落地面。火警中有四男三女不治，年龄介乎九岁至到四十岁，死者之间属于亲友关系，伤者中七人危殆，一人严重。消防处九龙南助理区长张广元话：火警现场位于唐楼嘅一楼，并唔系劏房，属于一个开放式单位，面积大约5米乘15米，有餐台布置。事发嘅时候火势猛烈，单位内所有人都被困喺厨房。消防到场之后，大约8分钟大致将火救熄，救出被困人士。佢哋主要系少数族裔。唐楼并没有消防系统，现场严重焚毁，消防会成立专责小组调查事故起因。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发表声明，对油麻地唐楼火警导致多人伤亡表示极度哀痛。她说，已经指示相关部门全力救治伤者，并做好善后工作，包括调查起火和造成严重伤亡的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 Twitter 贴文一度提到拜登因为选举舞弊而胜出，之后强调自己没有认输。特朗普最初在贴文说，拜登胜出因为选举被操控，没有监票员获准进入票站，选票由激进左翼私人公司点算。特朗普之后再次贴文说，拜登只是在假新闻传媒眼中胜出。特朗普说，他什么都没有承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再度声称选举舞弊，他会赢出大选。获拜登挑选出任下届白宫幕僚长的克莱恩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拜登是不是当选并不是由特朗普的贴文决定，而是由美国人民决定。英国首相约翰逊因为曾经接触新型肺炎患者要自我隔离。约翰逊今年初曾经确诊，亦都是并需要入院接受治疗。首相府发言人当地星期日表示，约翰逊因为接触过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呈阳性的人，需要自我隔离，他情况良好，没有症状。又说，约翰逊会继续在首相府工作，包括领导政府应对疫情大流行。约翰逊上星期四在首相府和一批国会议员会面，其中一名保守党议员之后出现新型肺炎症状，并对检测呈阳性。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今个星期中后期较为潮湿，日间温暖。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咧，都系吐露港公路，咁都系清理好嘅。咁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快线嘅交通意外，同埋后面咧元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但系车龙系未消散，龙尾排到去马窝，亦都影响到沿线路上去吐露港公路咧就挤塞，排到去富善村对出噶。重复多次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海景山庄快线，同埋近住元洲仔快线嘅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但车龙就未消散，龙尾去到马窝，沿线路上去吐露港公路的支路亦都是挤塞，排到去富善村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去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龙窝村；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太子道西去旺角，近住喇沙利道一段就挤塞；龙尾去到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排到去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啊，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园；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芙蓉山路。咁最后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我是郑子晴啊，在电台我是音乐情人，在电视大家话我是完美奸人。你而家听到我把声，冇咩阴谋噶，只系想好清楚咁话俾大家知。若果你哋仲想睇我饰演嘅电视角色，就要喺今年12月1日全面数码电视广播之前，加翻个机顶盒，又或者换过架数码电视机啦。因为你嗰架有雪花嘅模拟电视，好快就睇唔到噶啦。若果有经济困难，关爱基金会有资助，要喺出年7月15日之前申请。查询电话系2922-9230。 7:37早晨啊，早晨 ，Bobby， 早晨，晨光嘅听众，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啊，我都要讲早晨，系啊，咁啊，因为今日咧想先讲下啲潮语先，咁啊，乜嘢潮语又要攞出嚟讲咧？其实咧已经系回顾2020年嘅潮语咯，咁你即刻会谂咯，喂，大佬都未到12月， 差唔多噶啦， 点解要回顾啊？ 證明我哋有幾唔中意2020年，即係根本來不及同佢講再見，已經想送佢走啦。係講得非常之啱啊！咁啊，有啲潮語都幾搞笑嘅，希望大家咧將一啲咧苦澀咧化成歡笑啦，咁啊快啲送走佢啦。咁啊，第一個咧就係叫做work from home 啦，就唔係潮語嚟嘅， 係 work from hill 就係潮語啦。因為咧喺年初嘅時候咧，有一間嘅金融機構嘅職员啦，争啲讲咗佢个名啫。 有间银行 嗰日系啦，咁咧就话 work from home 嘅期间，即系在家工作嘅期间咧，双人同事齐齐行山、哦嗯，当中更加有人咧将合照咧上传去到社交平台嗰度啦，标志住咧呢个 best work from home 嘅 activity， 即系最好嘅在家工作嘅活动系咩呢？人在野啊，即系行山啊，咁样。 喂，但我想问呢一个潮语系咪净系啱套用翻喺呢个情况，定系唔系噶？而家演变成咧，只要你话系做紧嘢，但系其实系做紧其他嘢咧，啲人都会话你，你系咪 work from hill 啊？咁样、 哦。其实唔系个潮语演变成为咧，礼拜六日大家行山嘅时候咧，冇嘢打 hashtag 咧，都打咗、打咗 work from hill。 总之喺个山度就计啦，当 系啦。即系譬如头先报天气、报交通啊 ，Toby 咁样咧，咪话去咗行呢、這个岩蛇尖咁样咧，跟住咧佢就可以加呢个啦 ，work from hill 系嘛？咁啊真系，佢行完翻落嚟又讲咁， 咪咯。 系啊，咁啊，我哋可以用呢个字咁样吓，咁啊，跟住咧就年初嘅时候咧，又有一个的士事件，咁啊，有条热爆嘅网络短片咧，就系 吓死我， 系啊，我都吓有条咩？你想讲 的士视频都有好多条嘅，我攞得出嚟讲，神咗流流，梗系。讲啲讲得噶啦，系咪先？唔通讲某集团嘅一个逃色事件咁样咩？最后仲要请辞咗咁样。 咁你而家又讲啦， 咁啊， 令我勾翻起个回忆啦。 我本身都唔记得 嘅。大家搭的士啊，真系搭翻的士啦，系啦，唔好咁多动作啦，扣翻好安全带咁样。好啦，嗱，七月嘅时候咧 ，YouTube 频道咧，其中一个咧就上载咗一条咧的士嘅车 cam 片，咁啊，短片之中咧，女乘客咧上车之后咧就不断要求司机啦，开快啲，开快啲，期间咧更加不满司机嘅驾驶技术咁样。 呢、這个我有印象啊，呢、這个 系啦，语气咧更加非常急躁啊，系咁样讲嘅。快啲啊！你识唔识揸车啊？咁好明显就系睇到乘客咧，呢位女乘客咧，其实系饮咗少少酒嘅，应该。 个司机好似个对答都好精警嘅，系咪话帮到你，帮到你，帮紧你，帮紧你咁咯？ 帮紧你，帮紧你咧，就系成为今年嘅呢个潮语啦。讲一次唔得噶，讲两次系帮紧你， 帮 紧 你， 系啦。遇上唔同嘅 situation， 唔同嘅情况，譬如突然间。Kitty 啊，一陣可唔可以幫我攞嗰本簿嚟寫少少嘢？幫緊你，幫緊你咁樣。老闆咧問你話啊 ，Bobby 啲 report 交未？ 幫緊你，幫緊你。 係啊，你冇實質答過一個 係咪做緊，係咪會做？ 係啦， 現在進行式啊。係 咪做緊？係咪會做？幾時會做起？冇講過。但係咧，純粹呢六隻字咧，隱含當中嘅玄機就係咧，令到嗰个危机处理咧，即时处理得到， 令到佢气氛亦都好咗。 系 你唔觉得人哋好 hea 你咩？人哋如果咁答你 ，hea 还 hea， 唔会太嬲，佢都嬲你唔落。有阵时咧，你最怕就系有啲上司问你嘢嘅时候咧，你答唔到佢啊，你即时 嘅时候咧就懵啦。 同埋咧，有好多人咧。旧时都好实战嘅，即系个上司问你，喂，点解未交呢一样嘢啊？咁你就真系将个原委，即系讲紧嗰个原因咧，讲翻俾个上司听。我、因为乜乜乜乜乜，咁个上司咧已经无名火三丈起噶啦嘛，佢可能会觉得你都揾藉口啫嘛，我而家叫你做你就做啦，咁即系原来你讲乜都冇用啦。咁既然讲乜都冇用。我何不讲帮紧你帮紧你，跟住个上司都忍唔住笑一笑，跟住你个上司都仲有上司噶嘛？ 系， 咁 你 个上 司又同佢讲系嘛？ 帮紧你帮紧你。 可能上司嘅上司问佢：喂，做咩嘢？阿强仔仲未交俾你啊？冇，帮紧你帮紧你，我帮你吹吹佢咁样，跟住咧又可以化解咗咁样啦。咁啊，仲有一个嘅嗱，今日讲唔晒啦，呢啲潮语嘅嘢，一年流流长，总会遇到几个潮语。咁啊，讲埋呢个咧。啊！仗极了爱情啊！ 哦， 喺、IG 啦。 其实呢个出处系喺边度 咧？我都唔知呢、這个， 真系讲到皆知巷闻啊！ 好啦，一定要讲啦，真系有啲出处嘅咁啊。 這個知名的導演蘇文盛，咁啊括弧叫蘇三毛啦，就喺呢個網絡上面，應該內地方面嘅，咁啊上載咗一張相啦，咁啊呢一張相咧就係、是關於啊究竟教你如何寫詩嘅圖片啊，跟住咧就隨意寫咗一段説話，最後加咗呢個像極了愛情，原來所有嘢咧。在个结尾嗰度加咗像极了爱情咧，就等于咧 写咗首诗， 写咗首诗篇啊咁样。所以我哋做节目 像极了爱情。 窗满败了花，似属于昨晚。梳化堆满衫，两件飞上了吊架，掩着脸，左边可有人刚刚打开。 叶巧林的二人份，时间来到早上的7:46啊。Hello, 钟哥。 你好啊。 早晨啊。 我都不讲早晨啊。你好啊，点啊。 不紧要啦，都是一句啫。今朝早呢我就想分享一件好人好事嘅。咁呢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到《陌路人》呢套电影，睇咗未呢？ 我未有。 我都未有。 个大约个故事我就已经当然知道啦。 係啦，我都未睇，但我都有兴趣睇嘅。咁呢一件好人好事呢就发生喺佐敦嘅。咁呢个情节就如同呢个电影《陌路人》嘅情节一样啦。咁而呢一个活动嘅发起人呢亦都直认係受咗呢一套嘅电影启发呢、哦、去做呢一件好事嘅。咁就做咗啲乜呢？佢就摆咗一个雪柜，就喺佐敦嗰个嘅我应该话俾你听个 exact 嗰个 location 喺边啦。咁喺佐敦咧就摆咗个雪柜，咁呢个雪柜咧就 系 蓝色嘅，咁里面咧就放满咗食物啦。咁咧佢就系免费俾一啲譬如可能喺疫情之下失咗业啊，又或者低收入嘅人士咧，去到领取一啲食物嘅。咁呢一位咁有心嘅简先生咧，佢就话希望啊点解要摆个雪柜喺度？你唔摆个架咧，即系。雪 國咁特別咧。咁佢咧話都有意思嘅，佢希望咧即係去攞食物嘅人咧都有一種家嘅感覺，即係唔好覺得係 唔喺個架上邊，好似喺貨倉攞嘢。係 啦，或者唔係喺條街嗰度攞。雖然佢嗰個雪櫃係擺喺條街度嘅，但係都唔想佢好似喺街度即係攞啲食物走咁樣。佢咧就覺得希望佢好似翻到屋企會打開個雪櫃嗰度攞嘢食咁。咁佢話希望咧其他地方嘅人咧都好似佢咁會做呢一啲事啦，即係為基層咧做多啲嘅貢獻。 嗰、那個電源喺邊度供應啊？ 其實咧個雪櫃就唔係真係插住嘅， 係、啦， 你當佢 係 儲物櫃咁樣，咁、但係佢就攞咗佢嗰個感覺，係啦，就希望大家有打開雪櫃，即係屋企攞嘢嘅感覺啦。咁呢個雪櫃咧就擺咗喺佐敦吳松街嘅路邊嗰度，咁其實就係喺13號，即係上個禮拜五啦，突然之間出現嘅。咁、呢個藍色嘅雪櫃咧，上面就寫住有 free food 啦，即係免費嘅食物啦。Give what you can give, take what you need to take。即系你可以随时摆啲嘢入去，亦都可以咧随时攞啲嘢走啦。亦都写住送你所想，取你所需嘅字眼啦。咁、你打开雪柜门，见到有啲咩咧？有饼干啊、即食面啊、朱古力啊、纸包饮品啊，甚至番碱都有。咁、连日嚟咧，其实都有人嚟到放低食物嘅，即系有好多有心人嘅，亦都有人咧去到领取食物啦。咁其实咧就同即系如果有睇到呢个《陌路人》电影嘅，就会知道其实同里面咧讲即系有关于露宿者生活嘅一啲片段咧，都好似咁。咁呢个发起人阿简先生咧就话，其实以前咧佢都已经有谂过要摆一个架，同大家咧共享一啲资源，即系希望自己用唔着嘅，或者自己想分享嘅，都可以有一个位同大家分享。咁于是乎咧，佢就睇咗呢套电影之后咧，就真系的起心肝去做啦。咁啊，将呢一个嘅方式咧，就换咗一个雪柜摆喺度。咁佢更加咧就提醒附近垃圾站嘅清洁工人啦，如果有人咧弃置雪柜咧，就可以通知佢。咁呢个社区雪柜咧，就从此诞生咗啦。 当然系一件即系好人好事，值得表扬嘅。不过咧，即系都要讲不过啊，即系会衍生好多其他问题嘅。咁第一样当然咧，就系真系有需要嘅朋友先至去攞咧。咁同埋佢正话都提过，如果你有需要嘅话，可以放啲食物入去啊嘛。咁亦都希望啊。即係我小人之心啊，純粹我小人之心，希望大家唔好惡作劇。你真係擺啲係食得嘅，同埋真係安全嘅食物，先至放入去，就唔好做一啲搞鬼嘢啦。咁因為呢個真係希望幫到啲有需要嘅朋友嘛。咁所以攞嘅朋友就真係有需要先攞啦，或者放入去嘅大家都盡量係安安全全咁樣放入去啦。不過仲有一樣嘢衍生，始終啊。呢、這個雪櫃而家係叫做啊，係非法佔用咗個路面嘅。咁呢個咧就可能大家就要即係點樣去衡量啦呢一樣嘢。咁雖然話呢件事個出發點係一件好事，但係可能會有衍生好多另外一啲嘅問題嘅。 但我反而係諗到咧，會唔會衍生到一個就業機會咧？因為咧，通常擺喺街呢啲嘢咧，嗱，譬如鐘哥頭先提到嘅問題啦，食物安全啊，或者會唔會有惡作劇啊，甚至乎有人破壞啊，或者唔小心整到佢，咁會唔會其實都有人喺附近咧係協助？雖然佢叫自助式啫，你可以自己放嘢入去，你又可以自己憑你嘅需要去攞啦。其實會唔會都有啲幫手嘅人員咧喺附近，即係睇住起碼定期檢查下入邊，啲食物係咪真係冇問題㗎？以免有啲人唔小心即係拎咗或者唔小心擺咗一啲可能唔係咁適合嘅食物，譬如可能我眼大睇過龍，我睇唔到原來嗰樣嘢過咗期嘅喎咁。 哇！呢個又唔知啦。 咁呢啲會唔會咧？咁 呢個又變咗係咩㗎啦？又變咗係另一個人力資源啦，一個 manpower 嚟㗎嘛。 係，同埋咧，我又覺得如果長期有個人看住咧，亦都令到攞食物嘅人未必咁舒服，係咪？即係譬如佢想營造翻屋企嘅感覺，你都唔想人哋即係望住你攞咗啲咩啊，好似計住你咁樣㗎嘛。咁嗰個 Barbie 咧提到話啊，會唔會有另外一啲嘅嘢會產生到咧？咁其實呢個發起人都有提到的，因為都有好多唔少有心人就放食物落去啦。咁佢就提到其實咧附近即係呢一區咧，佢擺雪櫃嗰區咧都有好多由南亞裔朋友開設嘅小店。佢話咁既然大家都想買一啲新鮮嘅食物擺落去，你哋其實亦都可以考慮一下支持翻啲小店喎。咁令到即係小店又有生意做，咁你又可以其實都係食物啫。咁你又可以幫到人咁樣。 不過咧，我又係我個人覺得即係盡量唔好，反而調翻轉頭唔好放嗰啲新鮮食物，即係罐頭食物可能會偏向好啲啊？點解咧？ 因为雪柜始终如果你唔通电咧、 嗯， 其实佢等于一个密室 啊，焗、哦、住咗。 焗住咗，如果你摆啲譬如，哦，我啱啱买咗盒饭，我想放落去嘅话咧，除非你即刻有人攞、 嗯嗯。 如果唔系你摆耐少少咧，可能会坏咗，可能仲调转咗，唔系几好添。 所以其实而家见到嘅都系饼干 啊、 朱古力 啊、即 食 面 啊、 即 食 面 啊 咁 嗰啲咯。系啊，咁、嗯、都非常之有心嘅。咁又问到啊，咁你怕唔怕？即系头先钟哥你讲话，诶、哎，有啲人贪心咁、啊、样 攞多啲。 攞多啲或者其实佢根本冇咁嘅需要嘅，自己屋企有一百个即食面喺度嘅咁样，咁佢话都唔理得咁多噶啦，咁因为佢最主要系想帮人，又冇理由因为惊有啲贪心嘅人而即系好似唔做呢一件好事咁样嘅。 咁好多时候咧，你要做一啲好事。咁希望其他人當然係參與或者幫忙啦。咁、 嗯、 其他朋友們咧就可能要多一點嘅自律啦，咁、 嗯、 樣。咁阿崔傑同講咗一個好人好事咧，我就覺得、嗯、我哋喺身邊每一日發生好多事嘅，有好嘅，有唔開心嘅，有好多我哋會記得嘅，有啲就可能久久未能忘懷嘅，有好多好多事發生嘅。今日香港都會發生咗一啲事，可能對某啲人嚟講可能只不過係生命中一件小事。咁、 嗯、 但係對於好多人嚟講，亦都係覺得呢件係一件久久未能忘懷嘅事都唔頂嘅。咁希望咧即係祝福喺今次喺我哋住緊嘅城市裏邊發生咗一啲唔開心嘅事，無論你係睇到呢件事，又或者係知道呢件事之後，令到你覺得其實我哋人世間真係好多嘢，我哋可能需要去幫其他人，可能需要去支援其他人嘅時候咧，我哋都祝福我哋每一位喺呢件事裏邊可能離世啦，又或者係受到困擾嘅朋友們嘅，祝福大家。 小数已清泉，悠悠流传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过去过去，多少次心软，今天今天。随着云烟渐远，听听鸟语，静望雨丝飘远，悄悄的风，赠我衷心祝福一串。小草已清泉，悠悠流传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水，一片远远渐黄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啊，送你送你，祝福永不断，轻轻的飘，寻觅。祝福千串啊！

了解咧，呢一個咧係全球咧最大嘅自由貿易協議嚟嘅。咁啊，所涵蓋嘅國家嘅經濟體商家嚟講嘅話咧，佔全球咧係三成嘅 GDP 嘅比例，咁比重，咁啊再加埋咧就佔咧係全球咧28% 嘅貿易嘅份額嘅。咁呢個 RCEP 嘅協議嚟講嘅話咧，喺呢一個時候達成咧，對中國嚟講咧可以話係相當之合適嘅。咁我哋記得咧喺奧巴馬年代嚟講嘅話咧，美國曾經咧推出咧就跨太平洋合作協議咧，所謂嘅 TTP 啦，就當時嚟講咧就要美國想用呢個 TTP 咧，就喺個貿易上咧就孤立中國嘅。咁啊，但到特朗普嘅上台之後嚟講嘅話咧，特朗普咧就喺2017年咧就退出呢一個 TPP 嘅。咁啊，假如咧拜登有機會再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嘅話咧，好大機會咧佢可能會行翻奧巴馬嘅舊路啦，就再重新咧係加入呢個 TPP 咧，就卷土重來咧去打擊中國嘅貿易。咁但係而家嚟講嘅話咧，中國咧就同東盟嘅其他嘅14個國家啦，咁啊達成咗呢個 RCEP 嚟講嘅話咧，日後咧美國要重啟個 TTP 咧要對付中國咧，相信咧就將會變得更加困難啦。咁啊再加埋嚟講嘅話咧，就算拜登係上到台啊，咁啊由於咧佢首要嘅任務咧都要處理好美國國內嘅疫情啦，咁所以相信咧啟動翻個 TTP 咧就將會更加困難嘅。咁啊而家透過呢個 RCEP 嚟講嘅話咧，可以預見咧就東亞地區嘅經濟咧將會變得更加繁榮啦。咁而中國作為區內嘅龍頭嚟講嘅話咧，相信個貿易咧就將會咧可以越做越大啦。咁而歷史亦都話俾我哋知啊，邊一個國家嘅貿易做得最大嘅話咧，邊一個國家嘅貨幣咧將會成為咧全球對最多人用嘅貨幣嚟噶，咁亦都會自然咧就成為咧全球主要貨幣嘅。嗱喺過去嚟講，我咧睇翻啲歷史啦，荷蘭亦都係咁樣啦，英國都係咁樣啦，咁以至而家嘅美國咧亦都係咁樣樣啊。咁所以咧透過 RCEP 往後嚟講嘅話咧，人民幣咧對美元嘅挑戰咧，我相信咧會係更加激烈啊。 嗯，咁啊，系咪都睇好少少人民币咧？根据我哋头先啊学咗个新嘅四个英文字母啦 ，RCEP 啦，即系咧呢一个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啦。原来都有机会利好下人民币，会唔会系咁样咧？温生，嗯， 嗱，冇错会噶，因为咧如果人民币咧真系成为咧一个主要嘅货币嚟讲嘅话咧，咁日后咧就会蚕食美元嘅地位啦。咁相反嚟讲，会令到美元咧个汇价咧反而会下跌，令到人民币个匯價咧有機會提升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嘅呢個新嘅組織嘅成立嚟講嘅話，呢個新嘅貿易協議嘅成立嚟講嘅話咧，我哋係不能忽視嘅，亦都會咧令到亞洲區內嘅經濟咧係會壯大啦。咁呢個咧亦都會係即係對我哋嚟講喺個投資嘅環境，我哋要留意嘅。 嗯，咁啊，转个角度，不如讲埋美金方面啦。咁啊，美元啦，即系好受美国嘅政治环境所影响，因为都睇到上个星期咧，都好多事件发生喺美国方面。咁啊，交俾温生详细啲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 好啊，咁大家都知啦，咁美國大選咧就都完咗啦，咁但係雖然話完咗啫喎，咁但係咧邊個上台咧都仲未知道嘅，咁而家嚟講嘅話咧，不單止邊個總統會上台未知啦，就算咧嗰個參議院邊個會控制咧都未知嘅，咁但係雖然話未知，咁但係我哋見到咧而家喺即係個參議院嚟講嘅話咧，睇落咧都好大機會咧都會係由共和黨咧係控制翻嘅，咁相反嚟講眾議院咧就好大機會咧就用民主黨控操控啦，咁啊換言之嚟講嘅話咧，就算拜登能夠真正成為美國總統嚟講嘅話咧，佢要推行任何嘅政策咧，要過由呢一個共和黨所控制嘅參議院咧，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噶。咁啊，假如拜登唔能夠推出龐大嘅救經濟方案嚟講嘅話咧，疫苗咁就要睇下到其時會唔會真係盡早面世啦。如果就算疫苗面世到而唔能夠廣泛去俾供應俾市場嘅話咧，咁踏入冬季咧，我哋可以幻想得到呢個疫情喺美國將會變得更加嚴峻啦，咁到期時嚟講嘅話咧，救經濟嘅大任咧，我相信將會落喺咧就係聯儲局嘅身上，咁啊需要聯儲局咧，其實救經濟得一招嘅啫，嗰一招就係大量印銀紙啦，咁呢一方面嚟講嘅話咧，係會對美元匯價不利嘅，咁所以咧，我哋要留意住咧，美國大選裏邊咧，除咗邊個會做總統咧，我哋仲要留意住咧個參議院咧係會由係共和黨啊定係民主黨操控，咁呢個咧對日後美元個匯價嘅影響咧，都可以話係相當之深遠嘅。 嗯，上個星期咧，啲三桶油咧都升得几靓仔下咁啊，今 期咧，係咪又可以部署一下咧？即係關於啲油產品咧，咁啊，國際油價方面又點睇咧？交俾温生再講多啲啦。 好啦，咁啊，油價嚟講，我哋見到咧，紐約期油咧而家暫時咧就維持喺呢個$40呢個水平啦。咁我相信呢個水平咧會繼續係維持係咁上下噶啦。咁啊，可能上幾蚊落幾蚊喺度徘徊回回就係咁樣樣。咁啊，最重要嘅原因嚟講，我咧因為油咧始終咧係即係油組控制住啦，佢哋而家每日咧同大家減產係770,000桶咧，先能夠支撐而家個油價嘅啫。咁如果佢唔減產嘅，咁個油價隨時會冧落嚟噶。咁所以咧，就由於個油價係由佢哋控制住，咁所以咧，佢哋想啲油價喺邊度，基本上就喺邊度啦。咁點解佢哋要維持喺$40咧？我覺得最大嘅原因咧，就係個油價太低嚟講嘅話咧，咁佢哋都要賣購賣油為生噶，佢都唔想油價太低嘅。咁如果太高嘅話咧，又會放生美國頁岩石油喎。咁所以咧，我相信日後咧個油價咧大致上咧都要維持喺$40一桶嘅水平。咁呢個咧，我相信可見嘅將來都可能係咁樣樣，除非真係疫苗面世啦。我哋見到咧就全世界，我哋見到有我哋又再去旅行啦，飛機再飛啦。咁到其時，我相信嘅油價先能夠有機會上升啦。 咁聽眾咧就可以留意翻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啊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財金大事件啊。唔該曬温生，咁我哋下個星期一再傾啩。唔該你，拜拜。 崔傑彤，點解你要做晨光第一線啊？ 起初我都谂咗好多个原因，但后来我发现唔系每一样嘢都要有原因，所以点解要做晨光第一线？我觉得系缘分咯。 梁明忠、崔杰彤、阿奥、林慧、白元浩， 星期一至五每朝6:00-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中国杰彤你哋好啊， 你好啊。 头先咧认识完环球嘅财金大事件，有钱咁啊点啊？消费啦，消费咧就要买啲咧自己啱嘅嘢，或者咧嚟紧啊，即系冬天啊要备用嘅衣物啊。 你同我阿妈讲嘅嘢完全唔同啊， 系咪？ 我阿妈讲嘅就揾咗钱唔好使啊， 储起佢 。你而家话揾咗钱使咗佢，哇！系啊，我咁样讲嘢， 我觉得咁啊，逆转思考就系、是。孝顺嘅梁荣忠先生，你就代你妈咪使钱，点解咧？今日讲咧，喂，都揾到啲咧，嚟紧年尾啊，大家都觉得有啲冻啦，咁啊，依家咪好兴嗰啲薄熱熱嗰啲咧，即系类似内衣，系啦，保暖内衣嗰啲咁样，男人女人都啱嘅咁样。喂，依家咧有啲公司减到$50+一件啫， 咁平 嘅呢、這个，即系就算系边个品牌都好啊，即系嗰啲冬天御寒内衣。咁成日都話會減價減噶，成日都減噶。舊年減咗，你件衫理論上未爛噶， 未爛。 咁你今年仲買嚟做咩咧？ 會起毛粒噶嘛？但係 你但係你長內邊噶嘛？ 唔係，但係始終你都會心思思啊，買一件新嘅啦。成日咧會覺得佢喂呢啲高科技嘅咧，會唔會用下用下咧折舊嘅咧？ 又話咧 冇咁暖咁樣。 係啦， 即係嗰陣時消委會都出過一個報告咧，就係話呢啲納米科技咧，洗得兩洗咧係真係冇咁暖。係 咪啊？ 同埋咧唔係因價錢而定嘅，有啲朋友話：喂，你嗰件保暖內衣幾多錢啊？啊，4.幾水啦，哇，好贵好贵，应该暖啲。咁我记得有一年消委会出个报告咧，话咧其实咧几廿蚊嗰啲同4.幾水差唔多，个保暖功能咧可能有少少分别，但大抵咧你未必可以感受到个分别，所以咧都可以买啲平少少就已经 OK。 所以我成日都唔明点解啲人要买多几件， 系 咁你基本上你今年买咗当你买2-3件，你都可以着几年咧，但系每一年都要买2-3件，咁旧年嗰2-3件去咗边咧？ 有時啲底衫真係會唔見嘅，唔知點解，真係 底衫點會唔見啫？你成日著上身， 咩偷咗可能？ 真係唔知點解，洗洗下咧就真係有啲會 唔 見咗佢咯。你有冇呢個情況？係咯，就係唔知點解。 有冇一個師傅睇下？ 乜都係 師傅睇嘅呢啲， 一對一對洗噶嘛啲襪咧，社會 唔見得著， 係啦， 好奇怪咁樣。 係中意嗰啲襪咧，越係唔見得快，嗰下先老土啊嘛。 咁又譬如呢一類型嘅優惠，再講啊，譬如話冬天雨。御寒衫，其实香港仲需唔需要着到咁暖嘅御寒衫咧？嗱，呢个又另一个问题啊嘛，即系以前冬天冻啲嘅时候你咪着咯，但系而家冬天又唔系真系咁冻，第一，第二咧又唔系冻咁耐，可能一头半个月你已经哇又着翻背心出嚟啦，咁最开心就 系 阿胡世杰嘅啫嘛，成日都系着背衫， 好 啦，身体好啊， 身体好，咁但系如果我哋平时着真系一年着一次半次嘅啫，嗰件所谓嘅御寒衫， 唔系啊，因为咧点解啊？之前我哋会去旅行啊， 之前都因为去旅行咧，即系其他地方会好冻啊，譬如你去滑雪又好，或者 系啦， 咁你又真系会去旅行之前咧，就去买翻两件嘅。咁同埋佢越出咧越多款，即系你都咪话即系人哋做生意冇谂头啦。佢每虽然佢都系保暖，但系佢又厚啲啦，又薄啲啦，又里面有毛嘅咧，又里面冇毛嘅咧，又樽领嘅咧，又 V 领嘅咧，又圆领嘅咧， 你都话咗系底衫咯，你话知佢咩款？ 咁舒适都好紧要嘅，因为 唔系嘅，佢都会睇到噶嘛，嗰啲领系啊。 我哋细个嗰年代咧就兴呢个羊毛底衫嘅，即系翻学。 而家都系 最乱就系羊毛底衫， 得吉肉嘅。 但系依家唔系啊，最乱就系呢啲。 呢啲啊， 好似真系有报告出咗嚟，羊毛底衫都唔够呢啲做。同埋羊毛底衫个暖咧，我细个嘅时候成日都觉得咧，佢因为吉肉吉到你咧好痕啦，跟住你拗啦，拗到好热啦，拗到好热啦， 我即系产生呢个热 力咁样， 或者好兴啊，喂，做咩咁？瘙痒难耐啊！嗰种感觉咧， 咁另外仲有一样，即系你话讲开优惠，我都讲定。不过可能今年冇啊吓，咁就每一年咧有一间大嘅百货公司咧，必定咧就会叫做好平咁样卖嗰啲旅行夹嘅，成日都有啊嘛，嗰个你知啊吓。 因为我住喺沙田啊， 我成日都唔明，你咪旧年买咗咯，咁点解今年仲要卖旅行夹咧？ 会烂噶嘛？ 旅行夾你唔會用一次就爛噶嘛，小姐。 我真係唔知道，其實因為我都冇去過，因為實在太虛撼啦，我情況。但係你每次見到啲新聞片段，你又發現真係香港人係好需要夾呢樣嘢 嘅。但係依家冇得飛都要買夾咩？ 我哋擺嘢咯。 摆乜嘢咧？ 唔知 系咩？ 摆翻之前买嗰个夹咯， 就系、是、啦。我买一个大啲嘅夹，点解啊？因为旧年买个夹细得就唔知摆入边，买个大嘅夹入喺个细嘅夹咯。 但系咧，你留意翻啲著名夹嘅品牌咧，其实冇乜点减价。 系 佢哋根本就铁价不二啊！觉得咧疫情之后咧，你哋飞翻咧就会自己跑嚟买我哋嘅夹咁样咯。 但系就永远就系你买咁多夹嚟做咩咧？我就系唔明啦。另一样咧就系、是、又系嗰度啊。嗰啲皮啊，即係嗰啲羽絨皮，你將羽絨皮理論上都會用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㗎， 五年啦、啊，最基本。 咁但係你舊年買咗，今年都會去買多張嘅，咁舊年嗰張去邊咧？又係唔知嘅，咁所以好多時候大家買嘢就係咁樣，不如舊年買咗，今年再買咯，唔知買嚟做乜？ 咁啊唔知啊，睇下天氣嘅變化係咪需要買一啲啊？ 羽絨皮。 好，睇你今日天氣，今日大致天晴啦，最高氣温咧大概27度啊，吹和緩嘅東至到東北風啊，展望啦，明日短暫時間有陽光。本周中后期咧较为潮湿一啲，咁啊日间都系比较温暖嘅，同我哋嘅节目嘅路向咁样温暖嘅。依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7%啊！世界继续转动啊！我哋今日继续会有 TDC Hotline。 贸发局热线 TDC Hotline。 咁多位朋友早晨，今朝早嘅 TDC Hotline 咧，继续私分都会系喺度噶。香港贸发局秋季采购会网上展 ASWO 今日揭幕啦，为期咧两个星期，至到11月27日嘅。今日咧，我哋继续请嚟咗香港贸发局展览事务高级经理李家伟先生 Baron 同大家介绍一下。阿 Baron 啊，唔知道有边一啲嘅产品可以同我哋推介一下呢？ 好啊，咁我介紹一下。咁我上次其實都有提過啦，秋季採購會網上展咧，係會展示11个行業嘅一啲最新產品嘅，咁包括有電子啊、燈飾、戶外照明、環保科技、鐘錶、眼鏡、玩具、嬰兒用品、文具、家庭用品同埋禮品及贈品嘅。咁今年咧，我哋就新增咗 3D 虛擬展覽攤位啦，裏邊咧亦都有公司就係數碼港啦。咁佢其實咧就會透過呢個 3D 虛擬嘅展覽攤位咧，就同買家咧係推廣14间嘅佢哋嘅初創公司嘅，咁介紹咧由佢哋開發嘅一啲流動應用程式啦，亦都有一啲消費嘅電子產品、電子保健啊、機械人科技啊，同埋穿戴產品等等嘅創新科技嘅。咁當中咧有一間咧就係內地嘅戶外照明嘅展商咧，亦都會介紹佢哋嘅智慧燈柱嘅。咁佢哋嘅智慧燈柱咧係集多款功能嘅，咁包括可以係有呢個單燈嘅控制器啦，有 LED 嘅顯示屏啦，亦都有溫濕度啊、風向啊、攝像鏡頭啊、WiFi 發射等等嘅功能。咁智慧燈柱咧係作為呢個城市物聯網嘅網絡基礎設施咧，仲可以咧同消防栓啊、水錶啊、電錶等等嘅物聯網設備咧係進行集成嘅，咁非常之有趣嘅。 咁唔知防疫抗疫產品方面又點咧？因為呢一啲嘅產品咧， 一直都备受注目啊嘛。唔知今次网上展会唔会都有呢啲产品呢？ 当然有啦，咁我可以举个例嘅。咁有一间咧就系、是、香港本地嘅一间初创企业啦。咁佢哋嘅团队咧就只系用咗15日咧就研发咗咧一款系具备5G 啦、AI 啦、机械人技术同埋远程体温监测嘅一个智能防疫机械人咯。咁呢个机械人咧就系、是、采用咧达到呢个 FDA 标准嘅摄像镜头啦，咁啊可以好精准咁样咧就系、是、识别人体嘅额头位置同埋进行测温嘅。咁嗰个准确度误差咧只有0.01度啊，咁所以非常之准确。咁啊等呢个医疗机构咧系可以安心采用嘅。呢、這个技术咧已经获多个嘅政府部门啦，同埋非政府组织，咁例如好似运输署啊、红十字会等等咧，都已经广泛采用紧噶啦。咁短时间之内咧，亦都为嗰间公司咧带嚟咗好大嘅订单。咁而另外咧，就有一间西班牙嘅，咁佢呢间系一间灯饰参展商咧，佢带嚟一个咧就系杀菌灯啊。咁呢款灯咧系利用咗 UVC 嘅紫外线咧嚟杀菌嘅。咁亦都可以對空氣同埋即係表面啦進行殺菌嘅，咁效率高達 99.9%， 咁咧就適合喺學校啊、辦公室啊、酒店啊、超級市場等嘅地方使用，咁而且咧已經獲得咧係 CE 啦同埋 ROSE 嘅認證，同埋已經通過咗微生物測試噶啦。 嗱，我亦都知道咧，網上展咧係設有研討在線 Intelligence Hub 啊，咁啊邀請咧業內嘅專家去分享市場同埋產品潮流嘅，咁不如阿 Baron 都同我哋介紹一下。嚟緊有啲咩嘅精彩節目呢？ 好啊，咁上次有讲过啦，今次网上展咧亦有超过20场嘅线上嘅研讨会嘅，咁啊涵盖四大主题啦。咁今次我想讲咧就系呢个智能科技嘅系列啦。咁其实就系今日即系11月16号咧举行嘅创新科技论坛2020啊。喺上昼10:30咧就会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阿薛永恒局长咧就系致欢迎词嘅。论坛咧就会以呢个前瞻科技如何协助抗疫及提升生活質素咧，係做主題嘅。咁啊，邀請到咧唔同嘅科技領域嘅代表啦。咁包括有咧，大家都識噶啦，就係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嘅微生物學系嘅袁國勇教授啦，亦都有香港網上購物平台嘅副主席、行政總裁咁啊黃維基先生啦，亦都有科技巨企專家啦，同埋多位嘅美國學者等等嘅嘉賓咧，係會討論未來嘅科技點樣可以協助抗疫啦，同埋呢個人工智能啊、5G 啊，同埋雲端技術嘅应用的，以及咧都会讲下呢个生活新常态同埋药用科技最新进展等等嘅题目嘅。咁仲有听日啦，即系17号举行嘅呢个照明跨越界限点亮未来嘅研讨会。研讨会探讨嘅议题咧就包括咧呢个照明业嘅发展啦、智慧灯柱喺未来城市规划嘅重要性同埋应用等等嘅。咁仲有下星期二咧就系11月24日咧，我哋都会举行呢个香港电子论坛嘅。咁啊将会有专家咧系讨论健康科技创新发展嘅 内容真系非常非常之咁丰富啊！有兴趣嘅朋友咧，记住登入去网站 asw.hktdc.com 登记相对易账户，咁就可以咧就同目标嘅参展商预约视像会议、实时聊天等等，同埋咧去参加研讨会噶啦吓。Byron 咧后日咧都会再上嚟同大家分享网上展嘅内容噶，咁大家咧真系唔好错过啦。今日唔该晒你 ，Byron，thank you， 唔该晒。 秋季采购会网上展 ASWO 由今日11月16号起至到11月27号举行，详情请上 asw.hktdc.com。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油麻地广东道有唐楼起火，造成7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油尖旺区议会民主派议员发声明，对大火造成多人伤亡深感伤痛，并对所有受影响的居民同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他们已经同民政事务处联络，并要求开放附近的社区中心，已经获得油尖旺民政事务处答允，将会继续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适切支援。民主派议员亦都将会在区议会大会上紧急讨论今次大火的相关事宜。

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洪水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东港中心，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黄泥涌峡道下行去湾仔方向，近住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南丰道，近住南岛中学。咁喺九龙啦，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彩云村，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排到去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咁喺新界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加龙村。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排到去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骏景苑。咁后少少上去大老山公路嗰条支路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科学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去小西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你系晴晴。 CIBS。 佢系晴晴嘅妈咪。 CIBS。人人广播， 佢哋嘅团队一年前申请 CIBS， 最终通过评审喺大气电波讲出智障人士嘅故事同梦想。 我哋可以，你都得噶， 你都可以成为广播人。 需要协助，打嚟2331-2334， 发声就是发光，开咪讲你想讲。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你仲记唔记得？ 记得咩啊？ 梁明忠、梁鹤熙，晨光出商量， 今日我哋讲下 街边小食第一集。有时我哋行行下街，突然间觉得有啲肚饿，但系又未到食饭时候，可以点算呢？街边小食就绝对帮到手啦。而家天气开始转凉，大家都可能希望食一啲暖肚嘅嘢。其中生菜鱼肉可以话系风行咗香港几十年噶啦。由以前的熟食小贩至到现在街边一些卖小食的店铺，你都会找到生菜鱼肉。材料分别是有生菜丝、鲮鱼肉和清汤。不少的朋友喜欢是为它加很多的麻油以及胡椒粉，令到它更加野味的。而讲到野味，当然就是有香港人的挚爱咖喱鱼蛋。鱼蛋弹不弹牙固之然重要，但对于很多的店铺来讲，咖喱汁才是它们的灵魂所在。一烹好的咖喱汁，煮到好的咖喱鱼蛋，自然就会客似云来啦。另外一种小食未必是需要靠香气去吸引人，反而就是一些铰剪声。很多人当听到剪牛杂的声音，就会被它吸引了去买回一碗热辣辣的牛杂来吃的啦。 先讲咗一定讲唔晒我哋呢啲所谓的素街美食。而家就冇咗呢个词啦，咩叫做素街呢？咁譬如话，咁以前喺嗰啲洗字區前面嗰條街，咁必定咧去到黃昏時分咧，好多嗰啲手推車擺曬喺度，成條街擺滿曬嘅。咁我哋啲僆仔又好，或者大人都係嘅，咁就由街頭一路行到街尾，逐間你睇下邊個車仔檔你中意食嗰啲嘢咧，就去買。咁我哋俗稱叫做掃街啊嘛，由街頭掃到街尾咁樣。 跟住掃掃下就走鬼啦 我都見過㗎，我都試過撞到呢啲情況啊。咁如果掃街嚟講咧， 太多嘢食啊，所以阿 Vincent 话 第一集 有排讲啊，咁我哋间中会讲第二集， 下集就大结局噶嘛， 会好多 啊，同埋咧即系层出不穷噶，成日都有新嘢推出噶嘛。 嗱、如果你话新嘢推出咧。可能即係一個年代的唔同啊！如果我七十年代掃街掃得最多嘅，咁因為嗰陣時啱啱就讀中學啦，嗰陣時就真係唔係好多新嘢嘅，嚟嚟去去都係嗰幾樣，只不過可能係味道有啲唔同嘅啫、但係牛雜咪牛雜咯，魚蛋咪魚蛋咯，你會無端端多個牛雜魚蛋唔會嘅。 這個嗱，雖然唔係今日嘅重點啦、但係講開咧提少少啦，就係、我之前細個食過一個新嘅嘢咧，就係即係細個冇嘅，去到中學嘅時候就見到啦，就係、一個好似粉魚蛋，好細粒嘅，好似指甲咁細粒，咁啊係麵粉嚟嘅，就炸咗嘅，即係好細粒嘅魚蛋仔啊，叫做係、跟住就點啲甜醬，好多人中意食㗎。 呢啲就變種咗啦，以前就冇咁多呢啲啦，咁同埋正话阿梁岳希讲话，食饭之前或者肚饿嘅时候，中间 系我嚟救命噶嘛， 梗系唔系啦，以前啊 当正餐噶， 当正餐食噶、 啊，我都有试过当正餐食噶，咁但系咧而家嗰个即系所谓扫街嗰个转变咧，即系我有一年我记得我啱啱嗰阵时回流翻香港咧，咁我同我朋友讲我喂，未以前有啲扫街嘅，不如去扫街，佢话好啊好啊，咁啊同我去扫街，点不知就带咗我去旺角。唔知花园街定边度咧？嗰啲铺头入咗铺啊！ 而家系扫铺啊嘛， 系 扫街， 系走入去，冇得扫添啦。你只不过系走入去间铺嗰度食平时以前扫街嗰啲猪肠粉啊、猪红啊嗰啲咁嘅嘢啫嘛。因为我觉得冇咗嗰种风味，以前系一路即系学阿钟哥你话斋，就系拎住可能拎住串鱼蛋，跟住行过几间铺，跟住又可能再买碗 哇。你講起攞住串魚蛋，而家就話啊，俾個碗仔你袋住咧，唔好整濕個地下。以前咧就 彎低身食， 揈嚟揈去咁樣，成地都係咁樣，就唔好嘅。咁所以而家未可能係放咗入鋪又好，又或者係俾個碗仔你袋住都好啦。 係啦，講下衞生啦，乾淨啲啦，又方便啲啦。 嗱，所以先講第一樣咧，我以前就食得最多嘅生菜魚肉。 係， 你有冇食過先？你哋 我梗係有啦，但我中意兩溝咯。 我中意喺屋企食嘅啫。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好论尽啊！呢啲嗱，即系一个佢一个碗仔翅咧，即系我觉得好论尽，因为有碗汤咁嘅物体喺度啊嘛。同埋你知香港人咁多，同埋多数你系买咗，你系企喺铺头侧边食，咁啲人出咁转咧，打死个风险系极高嘅。 啊，唔得唔得，生菜你讲两沟系咪就 系 话捞埋鱼翅啊嘛？ 鱼翅咯，系鱼翅咯，系咯。 唔得，呢个一定要喺街食，冇咗嗰种风味。喺屋企食咧，太过悠柔。即系要喺街度有少少咧， 又热啊， 热啊， 系啊，只手又攞住时啲时啊，咁样咁先正啊。 讲起生菜鱼肉咧，咁可能而家我就即系相对地食得少咗啦。咁最紧要就系嗰粒鱼肉，几大粒， 系 嗱，有啲咧，即系我当时叫做吓呢个奸商咁样，点样咧？嗰啲鱼肉咧就片到好薄，好细条嘅。咁话呢啲咁样，即系削你就吞咗落去啦，冇嚼头噶嘛，口感冇咗噶嘛，因为 粉多咯。 粉多啦，有啲太細啦，一食唰咁就冇咗啦。咁所以咧，我專係揀一啲咧，就要大大條，因為佢係一餅打咗之後，咁就一喺只碟上邊，然之後就刮刮刮刮刮刮落去嗰個水裏邊烚熟佢噶嘛。咁一定要揀一間鋪頭咧，就係佢要刮得大條啲、厚身啲。嗰啲咧就好食啦，因为可以咬啊嘛，即系有啲口感啊。 但系有啲咧都有分嘅，即系就算佢望落去大条啦，但系你食落去咧，喂淋滋滋嘅， 就唔中意啦，唔够弹口。 但系有啲蛋咧系太弹，即系好似橡胶咁，你唔知佢落咗啲咩粉，即系佢想弹牙啦，咁应该就系唔使 粉多鱼少啦， 系啦，唔使鱼肉咯。咁但系佢可能未必就系面粉啦，即系一啲弹牙嘅粉啦。咁我自己食过一间几得意嘅，佢就将佢切成正方形咯。 哦， 系啊，一粒粒咁样咯。 啊，我又麻麻地，我中意长条形， 长条形好似易 handle 啲啊，我觉得，即系你滗起上嚟容易啲啊嘛。 嗱，咁啊，除咗个生鱼肉之外，当然最紧要个生菜啦。生菜你哋食嘅通常佢系切丝嘅，定还是成块抌落去？ 咁边啊得闲帮你切丝啊？梗系用手搣碎佢咯。 此言差矣啊，因为我以前见到有啲嘅车仔档咧，佢有两种，一种咧就真系成块添啊，但系嗰啲就细细块嘅，咁啊抌落去啦。有啲咧，你滗上嚟嘅时候，佢见到系切咗一条条嘅， 咁工整 系工整嘅。咁嗰啲咧就会即系卖相会好食啲咯。 但冇咗 raw 嘅感觉。 我唔计两扣，净系计生菜鱼肉，因为佢 系 个清汤底啊嘛。咁你就会见到佢浮上嚟嘅，究竟系一撇 嘅生菜，定還是一條條嘅生菜你就分到啦。 哦， 但係鍾哥，你嗰陣時食呢一啲嘅生菜魚肉係喺啲咩鐘數食嘅咧？會當係早餐啦，定係 唔使講咁多啊？必定係放學之後，晚飯之前。點解咧？放學翻屋企，專登落車早兩個站，然之後就行翻屋企咯。因為中間嗰條街嗰兩個車站嗰條街就係掃街嘅地方啊嘛。 哦， 即一定係喺嗰個鐘數噶啦。 哎呀，咁你咪蝕咗車錢咯？ 唔會㗎。有乜所谓啫？我搭多嗰两个就系都系行啫嘛，我哋唔系分段收费噶嘛。 但你唔会怕翻到屋企嘅时候，阿妈会话：，阿仔，点解你冇食嘢冇胃口噶？咁定系还是 唔会噶？唔会噶，唔会噶。 佢去发育啊， 系啊，嗰 阵 时多多都食得落啦，点会话食唔落饭啊？ 但系嗰啲系都系走鬼嘅系嘛？ 走鬼就走鬼档嗰阵时嗱，咁、如果净系生菜鱼肉嗰个精髓，当然就系最后嗰集麻油啊，即系你知 有冇落醋先？ 醋我就唔落，点解咧？醋留翻喺呢一个鱼翅嗰度，咁、但系如果系净系食生菜鱼肉咧，就净系落麻油，哇！即系讲咗咁耐，连鱼翅都未讲啊， 咪系咯，咪个汤都未讲，其实个汤都紧要噶，好多时咧你会食到好多味精嘅味道啦，但嗰个就系精髓嚟嘅， 但以前唔觉噶嘛， 我觉得够咸咯，够咸就好食，因为有啲咧佢唔落咁多味精，但系好淡咧就反而冇咁好食。 但系喺嗰个时候，都唔会话有分啲咩好嘅味精唔好嘅味精噶嘛，系嘛？ 冇 嘅， 总之就系味精啦，味精嗰个咯。 因为而家嗰啲年代 好噶啦。 因为而家又会有啲朋友就系话，喂，我食咗一啲唔好嘅味精，跟住又话会头痛又剩咁啊。因为以前冇呢支歌仔嘅。 哦，以前冇谂咁多嘅，都大嗰啲 得好味唔好味嘅啫。 都大嗰啲，你觉得啊？哎，唔系，食咗味精你会头痛，唯一解药。 飲 汽水咯， 汽水咯 黑色汽水飲完你又冇嘢喎。 同埋，但 係 其實都預咗㗎啦，即係你食得啲街邊嘢咁。嗰啲味道咁濃烈，就係可能落咗好多調味料啊、味精咁啦。係 喎，咁你食完呢一個嘅生菜魚肉，咁係咪又要補翻支汽水咧？定係冇嘅呢個套餐？ 唔會，我因為街邊檔係冇汽水嘅。 我知咁，你可以去啲士多買噶嘛？ 唔會，因為掃街就係掃街，個掃街嘅精髓咧就係由街頭到街尾都係幫襯掃街嘅車仔檔。 嗯， 咁留翻可以下次講。咁通常咧，如果食到口渴啦，你會食飲乜嘢咧？不外乎兩個選擇，一係椰汁，一係蔗汁。 哦， 因為以前得呢兩種嘅啫嘛，街邊檔你唔會有無端端話有果汁，你唔會飲果汁噶。一係椰汁，一係蔗汁，我哋可以慢慢再講啊。咦？今日講住咁多先，可能連阿崔傑同事話講兩溝嗰個魚 翅都講唔到， 都未講到啊！咁我哋生菜魚肉講住咁多先， 魚 蛋同牛雜都未講。 咦，今日分廿幾集講喎，呢啲起碼。 糖衣著土，一片讓你沒法一面點起腳尖。摆里兜兜转转身去找光线走快望天路中有无一同探险沿途遇到麦田如累了坐低半天有歌唱多遍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的梦会跌痛也会哭教会我要记得心处的悸动除伤疤渗入你再重一弯笑容、我会与你抱拥雨再觉也觉得不动上慢车居然吓惊了吗哪次会邀请你坐于最宽肩膊共望着吗跨出的步里如作画沿途静听山海清雅带点耐性再兜个圈吗摇曳里到旷野到晚空要碰到永远青春当吹吹风还未到步我知道忐忑的旅途 尽各种美好。会协方更看到那处可心安，成长的故事里跟我一起盼望远方，那意你已发光，这个你已叫天清朗，再与你转个圈，发觉你会更内看。 8:51，听过有 Eason 陈奕迅的《致明日的舞》。 我是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第一线， 好啦，问一下大家先，你哋有冇请工人姐姐嘅经验呢？ 有。 有小朋友定有啦， 细个亦都有有姐姐。 我而家请紧啊！ 我而家请紧，我屋企两个 小朋友。 小朋友， 我请紧，我以为你的意思系喺个ongoing process， 即系而家选拔中。我 get 错咗，即系你而家屋企有工人姐姐。 我而家有，系啊。 哦，好啊。咁问下小白先，你拣工人姐姐嘅第一个条件系乜嘢咧？ 符合到我要求啦。 第一要求咩？要求系咩？ 我通常咧就会同佢讲啊，屋企咧有小朋友，因为有啲咧工人姐姐可能佢就唔想有小朋友嘅，因为佢觉得额外嘅辛苦。有啲咧佢又唔想有宠物嘅，啊有啲佢又觉得唔想要做啲乜嘢嘅。其实即系我哋揾佢啫，佢都揾紧老板噶嘛。 系啊系啊，都系一个好似人哋嗰啲咧叫做配对咁样 啦。冇错啦，咁啊大家睇下。配唔配對得到咯？如果佢又覺得啊，你屋企小朋友哦，我好中意細路仔嘅咁樣，我又好中意狗仔嘅，哎，我嚟你屋企咧最啱啦咁啊！ 同埋要有嗰個技能啊，即係有時中意都唔夠啊！如果真係唔識湊咧，都幾大件事。 咁啊係啊！如果下要我自己沖翻奶咁，即係等肚餓嘅。 佢可能都好想幫你，但係佢真係唔識咯，或者佢幫咗你，你仲擔心要教翻佢轉頭，咁可能個適應時間會耐啲啦。咁你哋有冇聽過有個講法就係咧？通常咧嗱，呢個係女僱主比較忧虑啲嘅问题，就系咧女士咧通常如果吓屋企唔系自己单独居住嘅话咧，可能系同个男朋友或者同个老公一起住嘅一家人咁样啦，都会有一个谂法就系、是、啊，可能唔好请啲太后生 或者太靓、 哦，或者太靓。 喂，呢个我有分享、啊，真系有发生过、啊，我识嘅人里面 系啊， 系啊，系一个太佣姐姐嚟，咁啊，当然系我阿妈嘅朋友啦，即系嗰代嘅事。情发生啦！ 喂，太阳姐姐一样嘢好就系佢煮餸真系好食， 佢好食，仲好靓添。最后真系佢系本身系两公婆，再加埋两个小朋友嘅，咁跟住就请咗个太阳姐姐。咁后来咧，佢老公真系同咗个太阳姐姐一齐。 哦， 系啊，咁所以你话即系坊间啲雇主话，都系小心啲好咁样，又唔系真系冇原因个风月空月来风 未 来 因。喂，但系如果你俾我选择，可能我系男性啦。 吓， 我真系觉得即系养眼少少会好舒服好多。 哦，咁你死紧啦，系咪咧？你死紧啦。 咁嗱，我系咁讲，个个人都中意睇靓嘢嘅，系咪先？即系有阵时，如果 你老婆唔靓嘅，而家 我老婆都靓， 咁你睇你老婆咪得咯， 咪就 系 咯， 乜嘢都 你大胆啊，你白元浩 系咪先？ 你做咩食咗成只豆沙包啊？而家 咁坦白，好少叫咁坦白，仲要咁大胆讲出嚟， 明咩啊？新冇 A 啊嘛呢啲， 咪佢而家冇啫，冇一个靓姐姐啫。 哦， 难得我，喂，你哋今日讲啲嘢令到人心仔扑扑跳嘅真系。我反而觉得未必去到阿崔杰同讲嗰个例子咁样嘅，但我真系有个朋友咧，佢真实经历。过一样嘢，嗱好多时咧啲雇主咧，譬如唔要嘅旧衫咧，或者可能多得滞咁样咧，通常会买埋工人姐姐嗰份，又或者可能会俾咗工人姐姐啦咁。嗱呢一个系一个乌龙事件嚟嘅，佢真系俾咗自己啲旧衫啊工人姐姐着，咁佢本身咧同工人姐姐咧嗰个高度啊身形又真系差唔多，连个发型都一样。咁佢话有一晚咧真系试过喺厅间见到阿老公揽住个工人姐姐，点解咧？ 佢認錯咗係佢老婆啊？ 唔係嘛？ 唔係啊嘛？ 係啊！ 有冇搞錯啊？ 冇可能一攬落去一定有分別㗎、 啊。要攬咗佢先 認錯，有冇搞錯啊？ 因為佢話咧個背影嗱，佢係從後抱住阿工人姐姐嘅，佢以為嗰個係老婆，因為嗱你又著住老婆件衫，咁你又放咗頭髮落嚟，又同我老婆咁上下高，咪覺得下意識係我老婆嚟嘅咯？佢冇諗住你俾件衫佢著㗎嘛？ 咁點收科啊？ 冇啊，咪都係極度唔好意思， 係對唔住，對唔住，對唔住。 但係咧，工人姐姐就好尴尬啦，当然，同埋亦都急忙同阿妈解释啊，即系一场误会嚟嘅咋咁。咁好彩我个 friend 咧，我哋冇嘢噶， 我哋会哎呀越描越黑啊，越冇嘢你就越讲。 我个 friend 都好冷静地，同埋佢都信任基础 OK 嘅，佢同佢老公吓，咁又明白其实都系我自己衰啦，俾咗件衫去着咁样，佢又认错咗我啦咁。于是自此之后就唔再俾自己啲衫佢着啦。 其中一个如果要揾工人姐姐帮手嘅就系嗰个身形问题啦，都唔可以揾一个即系身形同屋企任何人相近 嘅，你要 keep，你要 keep 住长期都唔同佢相近， 或者长期俾多啲饭佢食，养肥佢。 咁唔通佢 keep fit， 我就要储肥我自己咩？咁都冇办法噶， 养肥佢咯，你自己继续 keep fit 咯。 咁又得，咁又得。 嗱，讲咗咁耐，咁到底想讲咩咧？嗱， 你系咪想讲张敬轩个姐姐？ 喂，佢嗰 啲早餐到底煮成点、啊？ 都好正。咁但系咧，今朝早讲咧，掀开报纸见到呢个报道咧，你又不得不觉得其实呢啲事件咧真系时常出现嘅。但系咧，你屋企可能有一个侦察嘅小能手就会帮到你啦。嗱、小白你自己就小心啲，你跟住你个仔同你老婆讲，今日爹哋系咁望住阿姐姐。呢啲咧， 咁呢样你放心啦。点啊？我肯定唔会啊。 我见过佢屋企嘅姐姐噶啦。 点啊？好安心啊， 好安全嘅。 话你哋咁样， 如果唔系佢头先都唔会诚实豆沙包咁啦。 嗱，因为咧，报道见到咧就系话。原来由一个小朋友嘅口中咧，有一日就突然之间同阿妈咪讲啦：，喂，妈咪啊，我见到咧爹哋咧抱抱啊姐姐啊咁样。嗱、佢真系讲抱抱同埋讲姐姐。咁我初初见到呢个事，冇乜嘢，我以为咪家姐定系咩咧？原来唔系，系揽住屋企嘅工人姐姐咁。咁咧嗱，事实上咧就系讲紧呢个家庭咧，其实本身咧，男事主同埋女事主咧就唔系婚姻关系嚟嘅，咁、系男女朋友啦，咁、都系同居关系。咁、但系咧就本身已经有一个。女噶啦，咁一个咁样嘅模式嘅家庭啦，咁后来咧，妈妈一听到之后咧，就发现，原来真系爸爸揽住工人姐姐咧，系好似阿崔杰同头先讲个个案咁啊！ 哎呀，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十一月十六日系一年嘅第320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45日。1959年十一月十六号。改编自玛利亚·冯·崔普嘅著作《崔普家庭演唱团》嘅音乐剧《The Sound of Music》，仙乐飘飘处处闻，首次喺百老汇上演。上演后造成轰动，不但连续演出1443场，获得六座东尼奖殊荣。1981年重演，观众出席率达到 101%， 被健力士纪录列入英国所有音乐剧之中最高出席率。20世纪霍士买入电影版版权，1965年拍成电影，茱莉亚·安德斯、基斯杜法·庞马主演，得到五项奥斯卡金像奖，位居北美电影史票房第三位，亦被美国电影学会列为百年百大电影之一。11月16号出生的朋友，对权力拥有天分，是公认的好领导或者主管，懂得考虑团体利益，不容易受到社交圈、家庭或者朋友的影响。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任我可不可以帮你舒缓紧张的情绪？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在舞台电影的虚拟世界找到真善美，当我们回到现实，又找到些什么呢？ 而家龙尾喺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喺丽港城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而家红隧嘅香港入口咧都系挤塞。 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啊。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山谷道嘅意外虽然清理好啦，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咁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快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好长噶，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队出啊。重复多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兴芳路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丁九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龙尾都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挤塞，龙尾就喺翠屏南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伟业街挤塞，龙尾就喺香港儿童医院。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观塘绕道都系清场啊！啱啱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九龙面粉厂快线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仲有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底、小西湾、薄扶林道玛丽医院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政府透过疫苗资助计划，资助五十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和部分综援受助人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流感疫苗，资助额仲提高到每剂240元，详情可浏览 chp.gov.hk 或打2125-2125查询。 喂，细 B， 做焊接工作前要做啲咩准备功夫啊？ 李 Sir，食饱啲先开工啊嘛！ 咁做完焊接嘅工作后，又要准备啲咩咧吓？ 当然系开完工就食翻饱啲咯。 细 B 啊，食食食食食懵你咧，真系激死我啊！ 李 Sir 唔食嘢又点开工啫？ 我建议你除咗食饱个肚之外，一定要听实美电康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通识六十秒啊，了解焊接工作嘅安全措施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哎呀，你唔好再跟我开工啦。 像我般快，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过世间。 投资 O to O。 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同大家讲下股市方面嘅情况先啦。礼拜五美股收市咧都有得升嘅，但系港股方面嘅 ADR 咧就暂时缺乏方向。唔紧要啊，港股冇方向啊，等阿 O 俾啲方向大家吓。恒生指数咧成分股咧咁啊，之前有啲改动，咁啊礼拜五嘅时候都宣布啦，由50只咧增加到去52只啊。有啲乜嘢加入成为新成员咧？包括有百威亚太、安踏体育同埋3690美。团点评啊，咁啊剔除咗太古 A 啦，咁啊唔知可唔可以帮大家咧做到一啲部署啦？再加上咧恒生科技指数成分股咧维持30只啊，加入咗明源云集团啦、祖龙娱乐啦，剔除咗恒腾网络啊，同埋咧网龙网络嘅，咁啊呢啲咁嘅投资嘅机遇咧，唔知会唔会啊系你星期一咧？ 做大市部署嘅时候咧，好需要顾及到噶啦。希望咧星期一嘅早上啊，开个好头，开个好市，大家都精精神神啦、啊。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林慧主理， 亲子百分百。 今朝早嘅亲子百分百咧，林慧就请嚟电话旁边咧有香港心理学会临床心理学组主席郑宝君 Jamie 啦。早晨啊 ，Jamie。 早晨啊，林威。 今日咧，我同你啲小朋友都唔使翻学喎。 系啊。 啊，你同我个第一个谂法同埋反应咧都差唔多。我一听到话今日开始咧又要停课两星期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哎呀，都唔知点算。 我好惊啊，因为其实本来一心就谂住佢哋都上晒轨道啊，咁难得重新可以上翻轨道去重头翻幼稚园嘅生活，突然之间又嗌停。唉，其实我都真系有啲头痛噶、嗯，因为生活上我安排唔切啊。 系啊，我谂有好多在职嘅妈妈咧，好似我哋咁样咧，譬如星期一至五都要翻工嘅话咧，真系都唔知点算好啊！嗬。 系啊，咁好彩嘅，今次都暂时系两个星期，咁就唯有同自己讲睇定啲先啦。 咁、嗯、但系如果真系面对住呢一种彷徨嘅情绪咧，其实家长或者系小朋友咧，可能都要谂一啲方法咧，去释放咗自己嘅压力，甚至乎咧家长仲要教埋小朋友点样处理突如其来嘅改变。 系啊，所以我就已经翻到去同阿仔同佢讲，我话哎呀，有个即系好似有个上呼吸道嘅问题，上呼吸道感染嘅情况，咁所以就学校就暂时要闩门啦。咁但系我哋今次暂时应该两个星期嘅啫。我俾个时限佢，等佢知道，其实唔会系一个好似上次咁无聊期或者无限期嘅停课先嘅。 嗯，咁听你咁讲，其实第一步咧，可能首先家长咧就要清晰咁样了解咗，而家咧呢一个阶段咧停课十四日啦。咁然后就谂下啦，点样将呢一个概念咧？去同小朋友讲，解释咗咧，大概呢14日里边咧个安排系点啊？可能你嘅作息会唔同咗，唔需要翻学校啦，但系可能依然都要面对住学术上嘅一啲功课啊，或者甚至乎测验啊等等啦嘅安排咯。 系啊，我同我先生嘅共识就系，我哋尽量维持翻小朋友嗰个作息嗰个时间表嘅，因为好难得先至翻去轨道啦嘛。 嗯， 即系都唔想之前前功尽废，咁所以我哋尽量都 keep 翻，因为佢翻早嘅，咁我哋尽量可能俾瞓多佢少少，咁但系都尽量 keep 翻，即系近翻学嗰个时间起身啦，跟住做翻学校会做嘅嘢。咁好彩啦，我哋学校都安排咗一啲网上课堂，咁就都希望可以帮到小朋友 keep 翻佢嗰个日程嘅。 嗯，我知道咧，好多学校咧都一样啦，系安排咗除咗个课堂之外咧，可能都已经拎晒一啲嘅自己印刷啦，又或者系学校派发嘅功课咧，安排咗咧。虽然系冇得翻学，但系屋企咧依然都有好多个功课量嘅。咁可能家长咧都要同小朋友一齐规划下，或者安排下咧每日嘅作息啦，同埋每一日咧嘅工作量应该做啲乜嘢。 我咧依家做法就会系有一个时间表俾小朋友去跟嘅。咁即係當然唔係要跟到實曬或者跟到十足十啦，咁但係最少會俾到佢個概念，就係咩時間我哋想做到啲乜嘢。因為我同你都係在職家長啦，咁所以即係真係可以突如其來嘅一個停課，我哋都未必可以咁快有太多嘅安排到，工作上唔一定可以安排到。咁所以我就會俾咗個時間表佢，咁我就話俾佢聽，嗱，我希望放工翻嚟咧就見到你可能完成咗邊啲，咁其他時間咧就都可以攞嚟玩噶，咁就等佢有個預算，就係嗰個量咧係一個合適嘅量嚟嘅，即係就唔係喎佢讲，喂，你做晒啲功课佢啦，咁就其实可能有小朋友系唔一定有呢个自律性嘅，真系会难啲嘅，咁所以我就会同佢讲，你做一个适当嘅量，留翻一啲，你等我翻嚟陪你做啦，我尽量 keep 翻，就算其实佢平时翻学放学翻嚟，可能有半份功课啊，会留翻嚟，即系想我陪佢做，咁嗰啲我尽量 keep 翻晒个成个 structure 喺翻度嘅。 嗯，嗱，咁听阿 Jamie 咁讲咧，其实都已经系好完整咁样规划咗，譬如小朋友。即使爸爸妈妈要翻工，但佢屋企咧都依然系有一个规律咧，要做一啲嘅工作啦，或者完成某一啲嘅功课或者系温习啦。咁但系喺小朋友嘅压力方面啊，嗱，始终咧有一个月左右啦嘅社交系可以同翻啲同班同学起码见下面啦，可能互动都唔算话好似以前咁多。但系而家又要回复翻自己喺屋企嗰度咧，对住个屏幕上课。咁呢一种嘅压力或者系社交嘅情绪咧，又点样解决呢？ 嗱，所以我哋一开始就已经话咗俾佢听，希望呢个停课安排系一个短暂安排，等佢哋自己有个预算嘅时候咧，佢哋个心一定会定好多嘅。 嗯， 咁就好睇嗰个即系网上个课堂，佢哋有几多嘅互动时间啦。咁但系譬如如果课堂里边老师都容许啲小朋友互相倾下偈，都叫做好过冇嘅。 系。嗱，听你咁讲啦，我就觉得你好冷静嘅，我都知道咧，有好多爹哋妈咪咧，都同我一样，哇！一听到呢一个消息咧，要停两个星期，咁啊，希望唔使再耐啲啦吓，呢一个停课。 自己本身咧要去规划时间啊，要去涉猎咁多嘢啊，安排咁多嘢咧，本身都有好有压力同埋情绪、啊，咁又点样解决自身嘅压力啊？ 其实如果我话俾你听，我都系扮镇定嘅，你会唔会觉得好好笑呢？ 咁我觉得你扮得好叻、啊。 其实都会有少少系失咗预算嘅，咁但系我谂另外一样嘢就系我都会留意到，我哋做家长嘅好多时候都好想有啲嘢系我哋可以话到事，或者我哋有个预算嘅，咁但呢个亦都系一般人嘅心理需要嚟嘅，常听嘅，咁但系我哋就可能都要有少少嘅调整，都要提翻自己，哦，原来我哋人生里边或者喺日常生活里边的而且确有一部分，特别喺面对一个疫症嘅期间啦，咁其实有好多个部分可能我哋以前有预算或者控制嘅嘢都唔再系我哋控制到噶啦， 嗯， 咁我哋反而就可能有啲嘢就尽量做多少少嘅准备，我哋提高翻自己个弹性，即系我哋可以遇到就是、哦。呢条路行唔通，我有冇第二条路走嘅？ 嗯， 揾多少少选项俾自己，揾多少少选择俾自己，其实你个人已经会定好多噶啦。 都系嘅，即系如果你有晒几手准备嘅话咧，咁啊自然就唔会担心突然之间 Plan A 失效嘅时候咧，都仲有 Plan B 同 Plan C 啦。咁啊，所以咧，希望呢一种嘅准备咧，可以令到大家咧都胸有成竹，唔需要太担心啦。 系啊，咁同埋对住小朋友，我估都教识佢，诶、哎，其实人生系有啲时候会有一啲突发嘅事情去面。对嘅，咁我哋尽量帮到自己揾一出路，其实就已经 OK， 尽咗力就已经 OK 噶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课题，要教小朋友即系面对呢啲困难或者面对啲转变嘅时候，尽力去处理就 OK 噶啦。 嗯，好啦，今朝早听咗 Jamie 咁多 tips 咧，我自己而家都多咗啲信心啦。咁我希望翻去咧，将呢一种信心咧都分埋俾我嘅小朋友啦。唔该晒 Jamie， 唔好客气啦，林慧。 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撑这小店铺。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铺，余下这间交给你我守到老。时代变很少，真爱会不到，难得你还跟我去唱这小店铺。翻出了再一聚 ，CD 碟躲这里不恐惧，给消失与去有数位里挨下去，挨下去，无惧泼冷水，穷极了，难极了，还是有这里，不担心科技巨浪冲走小店变废墟，黑胶薄度美具写新伴醉，如若世间这刻竟已没唱片。 九分 DJ 嘅最后一间唱片铺。 我系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使唔使播翻啲温柔啲嘅歌俾你啊？今日即系因应住你嘅病情咧，你又瞓奶颈嗰啲咁样，我惊你跟住啲音乐嘅节奏起舞嘅时候又挫多两 下。可能就系挫一挫，舒筋活络咧。 啊，唔知系咪礼拜六日咧太多活动啊吓？咁啊，先补充一句先，有啲网民咧就话多谢阿钟哥同 Kitty 同埋阿梁浩希。咁头先咧出商量嘅时候咧， 生菜鱼肉 系啦，生菜鱼肉又讲呢、這个要配呢个辣菜脯啊。佢话你哋唔记得咗讲辣。菜谱嘅 未讲到啊！ 佢话、即系生菜鱼肉咧，只系次要辣 菜 谱 先系主菜 啊！我点估到咧？咁啊，大家都食指大动啦！咁啊，星期六日咧就秋风起咧，唔系三蛇肥，我知道你哋两个都唔系好食蛇嘅，咁、反而想讲下咧呢啲秋天咧去宵夜食 BBQ 嘅七大技巧。 点解？你又唔宵夜食噶？ 我中意食宵夜食，但系我唔中意去宵夜食。 佢好 mean 啊！点解啊？你又唔宵夜食？唔 系，因 为你好有缺陷咁样， 我 唔系啊，宵夜食咁。 唔系，我嗰日咧问佢食唔食辣噶，我唔食辣噶。咁跟住我所以我就吓、你又唔食辣就唔宵夜食啊？ 哦，我仲有唔打边炉添。 哦，系 啊，嗱又唔食蛇， 好难服侍啊，真 系。唔 系，其实你唔使服侍佢啊， 腌尖大 佢请咪得咯，佢请就冇问题噶啦，所有嘢都化解晒。 我成日觉得咧。barbecue 啊，即系宵夜食呢样嘢好费时失事嘅。你事先你做咁多准备功夫，好啦，又腌又成，整完之后去到现场咧，你唔系即刻有得食，你要慢慢烧。好啦，喂，快啲得唔得啊？唔得噶，快啲咧烧出嚟唔好食，要慢慢。譬如整只鸡翼，又要整到佢手肥淋淋啦。烫完呢边，你又不能够烧熟晒佢，又要反一反佢，跟住反一反佢，大家坐喺个炉边嗰度咧，哇，好热喎！倾 下偈咁咯，好唔浪漫啊，钟哥你个人。 你几可见到人哋拍拖嘅时候，不如我哋一路烧鸡翼一路。 唔系七八十年代真系好多嘅， 真 系 有 噶， 我自己都试过两个人去烧嘢食啦。 系啊， 系啊， 有几咁浪漫啊，对住个火炉咁样。 咪倾下偈啊，你烧俾我，我烧俾你。 系啊， 唔 系 多谢你。 有个男人肯帮你透露都系紧要噶。嗱男人十大功用啊，换灯胆啦，透炉啦，整手机啦，咁啊透炉都系其中一个关键嚟噶， 最好 埋摩啦，真系啊，所以 赚埋钱啦， 所以班别 供埋楼啦。 我最中意烧嘅就 系 香肠，因为快啊嘛，即 系 好快就已经可以食得。 你都系食快餐嗰啲嚟， 你估啊真系， 你都食快餐嗰啲嚟啊嘛。雨大上话，等我讲下点样透炉啦，咁样啊吓， 男人的浪漫啊， 最新透炉方法咧，你估都估唔到，即系八十岁都有新嘢学啦。我哋如果去 BBQ 嘅时候透炉，你最方便就系去嗰啲 BBQ 场，有人攞嗰啲石油气嗰啲火枪，斜咁样帮你透透搞掂咗啦。系啦，咁如果你话喂唔系，出去霸嗰啲公共嗰啲炉咧，即系晨早去霸个炉，跟住大家同屋企人烧嘢食，咁你通常你会用炭蒸啊，咁有啲人用报纸啊，有啲系同军式嘅透炉方法，攞卷住个报纸嘅吹一个吹啲风落去一个位置嗰度，就容易啲透啊咁样啦。依家最新系用咩透炉？你真系估佢唔到，用一种食物可以帮助到你透炉。我都系听翻嚟， 用食物去透炉，即系代替炭蒸。 其中一种食物可以帮助你透炉透得快一啲，而呢一样嘢咧喺你 BBQ 入边咧，基本上咧系经常都会买嘅 面包。 虽然咧呢一样嘢咧唔系泰尼烧嘅，但你每次去亲宵夜食嘅时候咧，都会买呢一种零食。 我原本谂系咪棉花糖？但棉花糖都会烘一烘噶嘛， 系啊，棉花糖都用嚟烧啊， 系咯。 究竟系乜嘢零食摆咗落去啲碳嗰度有易燃嘅作用咧，或者有助燃嘅作用咧？ 零食唔讲得噶， 可以嘅，因为零食物，我几醒目啊！去到呢个位帮你收一收息，大家又 sense 到，哇！我哋高层次 get 啦，而家玩紧啲喺个钢线嗰度游走， 讲咧 唔讲咧，系哇，好嘢好嘢！咁我直接讲啦，既然唔讲得，我直接讲就系加薯片呢一样嘢。喂，原来咧薯片咧，因为本身咧含有油分啊，将佢呢啲薯片碎咧放喺碳堆之中咧，一点咧就着噶咯，比碳蒸咧更加易起火。 咁佢有冇讲系咩味嘅薯片会易着啲啊？ 咁佢又冇讲，不过咧你首先咧。用一啲咧油炸嘅薯片，因为坊间好多非油炸嘅薯片，如果用非油炸嘅薯片咧、你就未必咧可以轻松透炉啦。 即系其实佢攞咗佢嘅油份啫， 系啊， 唔鼓吹亦都唔鼓励啊。 点解啊？ 太晒咯， 薯片我哋食噶嘛，你我嚟揸碎佢，你知唔知一包薯片俾人揸碎咗咧？你已经讲一个单字，正 咁样， 你已经系有啲态度噶啦，系咪先？你仲要揸碎佢之后？我哋烧，我哋抌落去，唔系死。 嗱， 点咁嘥咧？ 哥，你又唔明啦。头先 Kitty 一开始嘅时候话烧嘢食咧，最紧要系有乜嘢咧？诶，浪漫同埋有偈倾啊嘛。 系啊系啊。 你谂下，烧嘢食，大家都烧咗十几廿年啦，见你都见咗十几廿年啦，都开始出皱纹啦，系咪先？咁系时候咧，同你讲啲，喂，烧嘢食咧，不诶，听电台讲话加啲薯片碎落去咧，易啲着过，不如试下。 唔会、啊、 话题咪出现咯？ 呢啲经历咯， 系呢咪经历咯。如果得又得啖笑，唔得。你又笑我係咪先？ 崔健同邊個皺紋啊？顯微鏡都睇唔到。 唔係，打個譬如啫。我咪望住崔健同講噶。 佢望住你講。 所以你話幾咁浪漫啊？即係攞住包薯片，你知唔知啊？我哋今日啊，我真係好愛你，即係咁。 香港電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週推介。 唱片就是2019年出版，但到今时今日仍然都有新single就是推介，这一只歌也是唱片当中第一曲 Harry Styles Golden Golden Golden Golden As I open my eyes Hold it Focus Hoping Take me back to the light I know You were Way too bright for me 觉得咧 Harry Styles 嘅音乐风格咧非常之摇滚咧，点解会系嚟自一个 boy band 嘅朋友呢？原来组成 One D 之前咧，佢都组成过摇摆乐队嘅。呢个礼拜新打上榜，占第九位 ，Harry Styles Golden。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早晨。 早晨啊，梁荣忠。早晨啊 ，Kitty。 早晨，今日有啲咩好介绍啊？ 嗱，今晚八点就睇下《铿锵集》啦。咁啊，题目叫《天眼》啊。即系如果咧，大家有睇啲韩剧嘅侦探片咧，成日查案咧，都话咧系因为睇到呢一个闭路电视噶嘛。 嗯。 啊，或者系捉佢唔到，因为佢喺啲冇闭路电视嘅地方咧，就系、是、犯案啊咁样。即系好似咧。冇咁以前冇閉路電視嗰啲人唔識查案嘅咩嚇？咁、但係個問題咧，如果你而家即係擠身呢個鬧市當中咧、 嗯， 你真係發覺周圍都係閉路電視喎。咁其實係邊啲人擺嗰度嘅咧？咁樣可能有啲就係啲商鋪啦，有啲咧就係唔知啲咩部門啊咁啊擺啲閉路電視喺度。咁佢咧就可以咧協助監察同埋執法嘅。咁但係個問題咧，市民就會諗啊，喂，我啲私隱點咧？俾人影晒我行过边度咁样，即系好得意噶嘛！我行紧街俾人见到冇所谓，你俾个镜头影到我又唔屙 like 噶嘛？ 嗯， 咁点样平衡同保障呢？今晚就可以睇下呢一个铿锵集啦。 好， 系啊。咁另外咧就系、是、日常八点半啊，阿锦嘅锦人锦事咧，阿锦咧就去九场，就唔系有九场演唱会，系去九场嗰度咧做义工啊。 嗯， 吓咁啊照顾阿 Kitty， 你最多你可以照顾几多只狗咧？ 最多我谂两只已经顶晒笼 啦， 系啊。 阿锦咧要学习咧照顾三百几只流浪狗啊， 三百几只， 系啊，要同佢哋冲凉啦，带佢哋散步啦咁样。哇，你谂下如果冲一次粮要15分钟先算啊， 边度得啊？如果大嗰啲狗真系洗车咁噶， 系、 嗯、 啊， 系啊， 啊咁所以咧，你即系想了解一下呢个流浪狗嘅问题咧，今晚就可以睇呢个日常八点半啊。 嗯， 咁另外咧，阿 Kitty 都有跑步噶，但系而家啲朋友咧喺呢个平地已经不能满足自己啊、 嗯， 所以咧就走上去咧搞呢个越野跑啦。 嗯， 咁喺呢个山度跑咧，其实咧。我试过两三次，其实都几惊啊！上车反而咧系辛苦啫，落车先惊啊！ 系因为惊碌落去嘛？ 系啊，加上啲山路咧，佢系完全咧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 Morning Call。 嚟到晨光 Morning Call， 咁今日朝头早咧，有阿林太喺电话侧边啊，早晨林太， 早晨， 系啊，咁啊知道你有啲特别嘅事情，关于结婚嘅，想喺节目入边同我哋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噃，系咪咧？ 系啊，大家分享一下， 好好啊， 相处啊，同埋生活方式，大家都要容忍咯。 讲紧你同你丈夫系嘛，因为结婚， 系啊， 结婚几多周年呢？ 53年咯， 53年，咁啊真系要讲下有啲乜嘢嘅相处之道。 相处之道咪大家都要工作啦，翻嚟屋企啊，大家都要共同喺个家庭嗰度维护啦， 系 啊，同埋大家都要忍让啦， 即系尽翻自己责任又忍让。 梗系啦，啊，翻嚟大家分担屋企嘅各样嘅家务啦，真系眨下眼就几廿年咯， 咁啊都 sweet sweet 啦，都甜甜蜜蜜系咪咧？ 都算啦， 哎呀， 佢又负责，佢肯负担一个家庭嘅责任，即系咁讲系咪啊？佢而家去咗饮茶，佢唔知道我打电话嚟啊！ 唔紧要，你叫佢上网听翻就得噶啦，好唔好？ 好， 好，你都有只歌啊，想点翻俾佢听噶噃，林太，系咩歌咧？ 陪着我哋走啦， 陪着你走，好啦，多谢你嘅电话，林太。 系啊，拜拜。 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但偏他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一起飞去。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崔神厨房， 今日崔神厨房想分享嘅系一个非常之简易嘅家常餸食谱，就系、是、花雕花甲蒸水蛋啦。我相信煮开饭嘅朋友咧，都会觉得蒸水蛋冇乜难度嘅，所以今次咧，只不过系喺呢味餸上面加多少少花神，令到大家有一个新鲜感。在蒸水蛋里面加入花甲，就多了海鲜的香味，吃起上来的时候又会多一种口感。平时蒸水蛋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落鸡汤去丰富蛋的香味。今次我们再加多少少花雕下去，除了和花甲好夹之外，亦都令到整个餸菜的味道提升多一个层次。如果你都未想到今晚的三餸一汤煮什么的话，不妨试下这个花雕花甲蒸水蛋。 好，问下 O 同埋 Barbie 有冇食过呢个花甲蒸水蛋咧？ 有啊，出街食咯，不过通常都系 花甲我真系冇啊，蚬就成日食咯。 其实都系嗰味嘢 啦。嗱，先问一下 Kitty 先，咁啊，花甲咧，咁你嘅吐沙嘅情况理唔理想，同埋系咪真系要用好多时间咧清洗嗰啲贝壳类个贝壳咧，攞牙刷咧喺度刷刷刷，或者咧嗰啲钢丝刷去刷？依家最新系，即系你都知道，即系有阵时食鲍鱼咧要散咗。 系啊，要搞好耐咁样。 鲍鱼就真系要拆啊！咁呢、這个因为花甲咧，佢都好细只嘅，咁我自己咧就攞啲水即系冲洗下佢啦，会捽下佢啦。咁点样套沙咧？其实都即系坊间有好多唔同方法噶嘛、可能你哋都听过系啦，有听过铁匙羹啊，有啲又话加啲盐 啊，有啲话浸热水咯。 系啦，咁我自己咧就系选择呢一个方法，浸暖水咯。你大概50-60度咁样咯， 会灼熟埋佢，顺便灼熟埋佢咁样，唔止呕沙，仲硬添啊！咁样个温度应该要好好注意嘅。据我所知道，系据我所知道要个要用暖水套沙个温度要注意得。 大概系啦，50-60度咁样啦。咁啊，暖水佢又未至于会熟嘅，咁但系佢又真系会套沙。咁你浸佢可能15-20分钟咧，咁你都会见到有啲沙会出咗嚟噶啦。咁已经咁整呢个花雕花甲蒸水蛋咧，我自己中意食咧就系因为有啲咬口啊，即系有时咧成只笔起咗嗰只蚬嘅时候，即系花甲嘅时候咧，又会啜到啲好滑嘅蛋， 系有啲嚼劲咁 啊， 有啲嚼劲又有啲淋淋地嘅感觉咁样，同埋花雕咧，你重唔重手咧落嗰下？ 我落两汤匙咯，系啊，有少少香味咯。 Barbie 你中唔中意噶？即系有啲用啲酒嚟煮餸，其實今次都好流行嘅，即係無論係落花雕啊，或者落清酒啊，或者落南韓嗰啲乜路啊嗰啲，即係南韓嘅清酒啦， 燒酒 嘅 Suzu 啊，好似係讀下，我妹有教過我讀，我讀極都唔識，係啦，即係學嘢開始慢起上嚟啦嚇咁樣。咁嗰啲你好唔好咧？ 我反而最中意係燒酒喎，真係，即係花雕同燒酒都 OK。因為我覺得佢配某啲肉類食係幾好食嘅，譬如上海菜嗰啲咧，醉豬手啦，有時醉雞啦，甚至乎有時醉蟹咧，我都覺得 OK。 我哋飲食星期一啊，由呢個魚肉生菜魚肉開始講。讲到头先 BBQ， 跟住再到呢个花雕花甲蒸水蛋， 系啊， 哇，好肚饿啦！ 咁想问崔杰彤咧，你嗰啲花甲系咪原隻蒸落去噶？定你都会切细粒啲噶？ 我唔会切，冇得切噶。佢因为其实佢好似蚬咁样啦，咁我就会其实咧个步骤就系你首先要烚，即系套咗沙啦，跟住要灼一灼熟咗啲花甲先，等佢开晒口。咁你咧就铺好喺个碟嗰度啦， 靓靓。 系啦，我试过喺街度食咧，佢用一只长方形嘅碟咧，将佢一排好晒，因为开晒口噶啦嘛，就好似一啲同学仔坐咗喺度咁样咧，一排排咁，跟住咧先至倒嗰啲蛋液落去啦，跟住蒸咧，蒸出嚟个样系好靓噶。 蒸嘅时候会唔会落埋瑶柱同埋落埋葱花咧？ 咁我就冇落瑶柱啦，因为如果用瑶柱咧，我就咁瑶柱蒸蛋咯，我就觉得已经好好食。 系，我以为你先上鲜啊嘛，因为咧将啲蛋汁咧再加埋瑶柱丝咧，本身已经有一种鲜味啦，跟住再加埋花甲喺面嗰度再铺陈咧。 系。哇，咁啊正啦， 系咯， 同埋咧，我点解咁中意蒸餸咧？就系譬如你如果屋企有个蒸焗炉嘅话咧，有一碟餸摆咗喺个焗炉，佢唔使阻住你嗰两个炉头，即系你继续可以炒菜或者煎其他嘢。 我屋企都有嗰啲蒸焗炉咧，洗咧都几系 嘅。佢里面唔系 default 咗有一个掣帮 有啊，但系要去味噶嘛。譬如你蒸蟹咁样啦，蒸完蟹咧食啊，好食好食，跟住咧蒸蟹嗰阵味咧，你唔想。嗰陣味傳落去，下一個蒸肉餅嗰度咧，我試過，譬如你蒸完蟹之後咧，跟住你下一次蒸肉餅啦，嗰個蒸肉餅咧有啲蟹， 有啲蟹味，咁都幾好啊！ 我的享樂時代。 崔神厨房嗰啲就正宗厨艺啦，整呢个花甲，听到我都朝头早想食花甲，系啦。但系咧，我啲懒人嘅方法又系可以整下一啲叫做海鲜，都几特别嘅。 我就咁样烚熟佢咯， 就咁咧，佢都近乎噶啦。 因为我觉得海鲜咧，我自己个人喜好 中意鲜味， 系啦，就唔好搞咁多嘢。只要嗰件嘢，只要嗰个食材系鲜， 新鲜， 越简单越好。 诶，咁中国你食白灼虾会唔会点豉油？ 极其量少少嘅啫，极其量攞少少味嘅啫。 即系你系想佢提升佢嘅鲜味，系唔想盖过佢嗰个香。 所以有一样嘢咧，我就我自己嘅今日讲好多个人意见啊， 呢个人意见节目 啊， 个人意见。所以咧，我麻麻地中意嗰啲叫做咩啊？芝士焗龙虾嘅， 哦， 麻麻地嘅。 咁你真系食上汤嗰只咯？ 系。咁啊，点解咧？ 好簡單，如果隻蝦係鮮嘅，點解要用咁重嘅芝士味蓋住佢咧？ 嗯， 咁即係嗰隻蝦 可能霉咗， 又唔可以咁講嘅。如果你係好嘅話，唔使用咁重嘅味去蓋住佢啊嘛。咁、嗯、應該要食嗰隻龍蝦嘅鮮味。 係、嗯，直頭食刺身啦咁。 係噶， 係啊， 又係個龍蝦刺身。 我咁大個人好似食過一次啊。 係咩？ 回味無窮，我到到而家都仲成日諗住有咩機會啊！ 咪咯、 啊， 係 你中意 食啊？ 中意啊！我仲想話，中意係你食噶咯喎，你下次又食龍蝦刺身 啦。係啊，喂，嗱，今日呢一個享樂時代就想同大家講下咧一種叫做酸菜魚，唔知 Kitty 同鐘哥中唔中意食啦？ 我中意啊！ 酸菜魚嗱， 冇乜特別喜好， 我自己本身咧都係普普通通啦，即係有得食嘅，我會夾兩嚿嚟食；如果冇得食嘅，咪由佢就唔會特登去揾嘅。係 啊， 好啦，咁。但是呢最近即大家都知道很多都躲在家裡自己煮熟嘛，是不是、啊、我呢就受家裡的太助所托、啊、就要在街上面他給了地址我哪間店頭、買哪隻他就給了那些街欄我的了 即是你做緊我用姐姐做的 事沒錯就是做緊姐姐做的事 他連20元運費都省了 玩 法我就去到那些、凍肉店原來而家啲凍肉鋪基本上都已經咧有酸菜魚賣， 有啊，我都買過。其實好多火鍋湯底有得揀嘅，其中一個就係酸菜魚 啦。冇錯啦，我就想講，原來呢啲嘅酸菜魚已經發展到咩呢佢除咗係講緊一包有唔同嘅湯之外啦，可能有啲係酸辣嘅，有啲係麻辣嘅，有啲係唔知咩叫咩黃金湯嗰啲咁樣一類嘢嘅。咁、佢買咗包嘢翻嚟之後咧，通常咧個店員就會同你講，其實一包就已經夠譬如你淨係同你太太住嘅一家兩口啊，都已經係兩。口子夠食噶啦，如果譬如我屋企多少少人嘅，佢就會建議我哋另外就再買多包魚片咁樣嘅嘢嘅。 點解咧？ 因為唔夠食啊嘛啲魚，係啦。咁佢就話其實做法完全一樣嘅啫。咁佢嗰個整法咧，無論係乜嘢味道都好啦，都係咧非常簡單。佢同即食基本上個分別係唔係好大嘅。例如佢呢一個酸菜，我之前咧買咗翻嚟之後咧，咁佢就係一包嘢，好似一張 A4 紙咁大包。咁你打開咗佢之後咧，咁你就將嗰啲你攞少少薑啊，攞佢入邊嗰啲本身已經一包一包有嗰啲酸菜，你就倒埋落去個 pan 嗰度，係咁依炒一炒佢。好啦，然之後咧，你就再攞多個煲，就將佢啲醬料同埋你頭先炒起咗嗰啲嘢咧，抌落去個煲入邊，加水，佢會話俾你份量幾多，你跟住得噶啦。跟住就再將嗰啲魚咧倒埋落去，然後咧大火卜卜卜卜卜卜完之後咧，件事就已經出嚟。其實我試過之後咧，我發覺同整呢一個嘅即食面咧系差唔多嘅原理嚟噶， 佢已经现成搞掂。 系啊，佢已经现成搞掂晒，好啦。跟住咧，佢话到咧，如果你可以将佢再进化啲嘅，你可以另外再自己买其他嘢，例如佢哋建议系买咩莴笋啦，跟住又或者买多少少菜啊，可能你中意食豆腐泡嘅索味嗰类型嘅， 可以啦，啊嗰啲 啦，系啦，索味嗰啲嘅，咁啊索晒佢啲味，同埋咧佢话最后咧都建议大家可以食。一個簡單的面，例如是那些咩鉅藥面啊，呢一類型咁樣，或者麻薯粉， 直頭加埋魚面啦、 啊，又得喎、啊， 本身係酸菜魚啊嘛， 係啦，就加魚面，因為魚面我都覺得食落去都幾香口嘅，又彈彈地咁樣啊，似食魚蛋。咁我加呢啲嘢之後咧，就會令到你成個呢一個酸菜魚嗰個煲咧。就升華咗好多，好啦，咁我真係整咯，咁整完之後咧，真係一煮嘅時候咧，你發覺成間屋都已經係充斥住咧，好似去咗嗰啲麻辣火鍋嗰啲 酸酸地嘅味咯。 咁整完啦，咁你老婆或者啲細路仔有啲咩反應先？ 佢哋個個都同我講，會真係唔錯喎，個感覺似喺街嗰度食，即係唔似嗱。我本身對於煮中菜咧，唔係好曉嘅，但係原來用啲咁簡單嘅方法咧，做完出嚟。你可以俾人赞呢、這个先至系重点啊嘛！ 咁大个人仲要求呢啲嘢嘅咩？ 求噶，咪你要揾到自己嘅地位喺边，咪就是、靠啲几多人赞你嘛！ 咁就证明你屋企本身冇乜地位， 呢啲好难讲， 阴公啊！ 本身都真系 冇将个事实讲出嚟啦，仲要开麦讲， 真系阴公。 好啦，嗱，咁呢个你话喂，我成包嘢咁样加埋，如果我要买多一包鱼，大概个价钱几多咧？咁样间铺都唔同啦。不过我自己买嘅时候咧。其实讲紧都系80多元，其实就已经可以够一家四口食。咁当然你话未计嗰啲，譬如买薯粉、买莴笋咁， 系啦，加嘢落去。 嗰啲其实都系讲紧加多几十蚊嘅啫。 因为你当佢打边炉啊嘛，即系直头你食完晒佢嗰个酸菜鱼啲酸菜同鱼之后咧，佢咪有个汤嘅，咁你就当佢汤底咁，系咁放啲嘢落去打咯。 喂，但系咧。 即係偏向味道濃烈㗎嘛呢一類。係 啊係啊。 所以我頭先就諗你應該未必中意。 唔係我都 OK 嘅，但我反而係你屋企啲細路咁細個，俾佢食啲咁濃味嘅嘢，係一件好事嚟。 誒，俾細路仔食嘢咧，有第二個方法㗎。 嗯、 好啦， 溝翻水，溝鴨嘅咁樣。 真係㗎，當我哋成煲煲起咗之後咧，你發覺喺佢碗嗰度咧會另外倒清水嘅，我哋過下過河嘅、嗯。譬如有啲酸菜魚拎咗出嚟，咁你發覺成嚿嘢好濃嘅，你通常會喺個碗嗰度攞 一攞， 係啦，跟住先擺喺佢個碗嗰度嘅。同埋咧，佢小朋友食嗰啲，譬如佢未必食麻薯粉㗎嘛，咁咪好中意食烏冬嘅，咁啊烏冬又另外。煮开佢，样嘢都另外煮开。不过咧，喺嗰、那个嗰一碟嘅酸菜鱼嗰啲汁啊，同埋啲鱼咧，就倒少少俾佢，咁令到佢有一个觉得参与嘅感觉。 嗯、 但系佢又食紧，但系又唔系真系好食紧你哋全部嘅味。 哎呀，咁不如再简单啲，你直头俾钱叫两个僆仔出街食啦、哎。我出去食啦， 我哋撑台嘅， 撑台嘅咁咪得咯。 争好远噶，争好远噶。所以咧，嗱，如果即系屋企有听众听完之后咧，觉得想试下咧，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不过咧、嗯，如果你净系得一包嘢。再加埋個魚咧，我就會覺得單調少少， 就當係一個餸咯。如果係 係啦，即係一個餸嘅。咁我有聽過咧，其他唔同嘅食法嘅、哦，例如係咩咧？嗱，我唔中意食呢個麻薯粉嘅，唔中意食粉嘅。其實有啲人咧就中意佢嗰個湯，因為夠野味嘛。 嗯、 然後咧就煲飯。煲饭之后你就做泡饭，即 系 有鱼咁夹喺上面，跟住你就连埋呢个泡饭就一齐去到食咧，又系第二个食法嚟嘅，系啦。但如果你俾我拣嘅话咧，就会中意面多啲、 嗯。 好啦，如果你话呢一个嘅麻薯粉，又或者系呢个酸菜鱼唔啱你嘅，其实你可以咧除咗有鱼之外咧，又可以搭多少少肉类。即係例如牛肉啊、豬肉啊、雞肉，因為而家咧有好多咧專係俾呢啲叫做快打邊爐啊嘅嗰啲嘅叫做 packing 啊，而啲 packing 就唔需要咧，我哋平時特登去街市就我要買幾多牛肉嘅，因為佢已經做曬一包、二包、三包，個份量喺曬度嘅。咁如果就我覺得會啱啲叫做新派少少嘅屋企， 香港人好忙咁樣喎，即係打邊爐已經好快㗎啦，我仲要快打邊爐， 佢仲要再快， 咪啱你咯。头先你又话宵夜食慢啦， 系啊，所以我直头唔好搞啦，唔好试啦，打边炉唔好搞啦，好烦啊！ 中国人真系有所不知 啊，真系 有种更加快嘅打边炉，我自己咧都觉得哇一声系咩咧？咁啊，我家姐个女即系我侄女，系、 嗯、 啦，我侄女，咁我侄女咧佢就好中意食一种嘅叫做打边炉嘅杯啊。打邊爐個杯 係家姐個女好似唔係你侄女， 我侄女 外甥女， 外甥女係啊，唔好意思，我 佢親戚啦，總之 係啦。咁佢咧就好中意食嗰啲一碗咧，好似我哋食嗰啲大碗嘅即食麵， 嗯、 但係就咁落水就唔使煮嗰啲。咁佢咧就一大個碗啦，然後佢就打開個蓋，打係打嗰塊紙，跟住佢就將入邊啲料咧就倒曬出嚟啦、 嗯。 然後佢真係淨係加水嘅，淨係加水之後咧就唔知係焗，佢唔係三分鐘，好似焗唔知五至七分鐘咁樣咧。佢就變咗一個火鍋，咁佢就話到啦，呢個咧係一個佢認為最好食，亦都係最方便佢 handle 到嘅打邊爐，因為佢一個人份量，而佢亦都係就咁加水嘛，咁佢又可以食到嘛，即係而家佢已經變革到咧，你火鍋嗱，我哋大人已經有啲叫做。學中哥話齋，打邊爐其實都已經係好懶嘅一件事嚟㗎啦，係、嗯、咪？廚師最唔中意你抌曬啲嘢落去，咁啊廚師做咩咧？咁樣咁而家已經有啲好 packing 一件、兩件、三件、四件，原來小朋友咧佢哋都係自己嘅打邊爐， 係 就係、是、加水就已經食到嘢。 你知唔知道我個人嚟講咧？我食嘢基本上好簡單，亦都即係務求用最少嘅嘢。因為我曾幾何時有一段時間，我中意咁樣食法，譬如買一個椰菜，唔使搣開佢嘅，一個椰菜一嚿咁樣㗎嘛。成个原隻抌落水度煲咯， 唔系嘛？ 系啊，跟住咧你煮熟咗之后，咪逐块叶逐块叶 清水啊， 出清水咯，咁就攞出嚟点少少豉油就咁食咯。 边有味噶？ 佢连咁你连搣都懒啊，即系等佢熟嘅时候就开花咁样开啦嘛。 你咁样逐块夹出嚟，当你食嘅时候，其实系几靓嘅。 即系你成个煲咁样攞上碟咯， 成个系啊，成个煲唔会夹出嚟噶啦，即系连埋水连埋剩咁样煲熟咗啦，跟住咪攞上嚟。得佢攤凍少少啦，因為太熱啊嘛。逐塊葉， 逐塊葉，係咯， 跟住點少少豉油咁咪食咯，就好好食嘅。咁同埋你就可以當係清一清腸胃，因為嗱我又唔會落肉，又咩都唔落，就咁清水烚，非常健康。 邊度夠飽啊？ 成個你唔好講少，真係會飽嘅， 但 係 好快，但 係 好快餓嘅喎呢啲。 係嘅， 系嘅，咁但系你咪如果再肚饿，你咪再煲多个咯，系好方便嘅嘢嚟噶嘛。 转下啲套路，譬如我唔用清水煮嗰个菜，我加啲鸡汤落去， 可以嘅。咁但系我就即系为咗方便啊嘛，你就咁样倒啲水，咁样成个椰菜咁样烚熟佢，跟住你食咧就会好简单，咁亦都系健康啊嘛，追求健康嘅生活 咁。我觉得我哋应该约多啲中哥去食饭， 系好心痛啊！听到你咁讲， 又几心痛嘅。 我觉得你好惨，好似冇啖好 舒服啊！你知唔知啊？ 唔系呢个。好嘢嚟喎，點解你哋會覺得有問題咧？真係 唔係因為你連搣都唔搣開，我唔知道你個心熟唔熟啊！即係可能求其啦，佢有得食就得啦，咁樣好似好陰公咁啊！我哋整啲嘢翻嚟俾你食啦， 你知好啦， 係啊， 係咯，特別你啦， 我有 催神廚房， 我有啊， 唔係我去到最後咧講食嘢咧都係呢一句嘅，食乜嘢唔緊要，同邊個先係重點。 咁啊，我哋会识做噶啦。听完你咁讲之后， 好啊，好啊， 好啊，同埋大家睇埋呢个天气啦。十点钟之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天晴嘅，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咁展望咧，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后期咧较为潮湿，日间温暖，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明天继续，拜拜。 点解咁快讲拜拜呢？ 做完节目未讲拜拜咯。 讲咗拜拜，听众可能会行开噶。 咁会点啊？ 听唔到十点钟新闻报道咯。 愉快感觉嚟得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明天再见，拜拜。 都话唔好讲拜拜咯。 系、啊，听朝见。